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上周十点，强烈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南部。预测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33点，跌114点，成交额19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9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0.6跌3蚊，美团点评94.35跌4.15，新上市价康德莱伊械报28.5，建设银行6.52跌4仙，友邦保险83.1跌2.5，中国平安94.25跌2毫，盈富基金27.85跌1.5，招商银行40.5升5毫，石药集团21.05跌3.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6，英镑10.03，瑞士法郎7.866，澳元5.385，加元5.938，新西兰元4.983，欧元8.6507，每百日元对港元7.1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5点，升64点。港金现价报1371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08美元，卖出146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同你講西貢公路啊，咁啊由於爆水管啦，近住康湖居咧都係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噶。咁而家西貢公路咧出九龍方向仲係擠塞，咁不過龍尾咧就短咗好多啦，排到去西貢消防局。咁入西貢方向龍尾就喺大埔仔下村噶。重複多次啦，西貢公路啦近住康湖居由於爆水管呢段路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出九龍方向啦，而家龍尾排到去西貢消防局，入翻去西貢咧龍尾就排到去大埔仔下村。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车龙排到去八乡路。大榄隧道出九龙管道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八乡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丽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运动及康乐学副学士一年级生梁成熙。我主要是一个田径运动员，我的项目是跳远，很庆幸在2018至2019年度郭亮雄杰出运动员奖入面获得最佳男子运动员。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 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作为宠物主人，梗系想自己嘅宠物肥肥白白噶啦，但系肥又未必真系好、啊。究竟有啲咩原因会导致到我哋嘅宠物肥胖呢？请教一下宠物营养学会嘅柳 Sir 先啦、 啊。好似人一样嘅啫，太肥嘅话咧，其实系会引到好多嘅病咧会出现嘅，狗嘅髋关节啦、糖尿病啦、心脏病，甚至乎 cancer 咧都好容易咧同肥胖会黐上关系。 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阿 Lu 家有爱宠，宠爱每位无小孩。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芬莲，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豪仔，早晨啊，所有丰收嘅听众 ，Happy Friday！ 系啊，嗱，23度，又冻翻啲啲啊嘛，我哋都见到咧话今日可能会吹凉风啦吓，咁啊啱啦，大佬有咩鬼节先得啊？对嗰句，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就继续系生效嘅，嗱，真系风高物燥啊，琴日都有呢啲致命嘅火灾咧，大家真系要万切小心，万切小心嘅， 系啊，系啊， 系啊，喂，咁我想话，阿祖你琴日嗰个。即系时辰八字啊，择得好准喎，真系。 咩事啊？ 我哋琴日呢一个即系寻找快乐的人咧，佢都预告咗系收官之作啊嘛，起码即系本季度先啦，当系。 系俾呢个司神啦， 司神啦， 系啦，俾啲时间我会有嘅吓。 嗱，真系收官之作几大回响啊！嗱，其实每一集咧都有好多留意嘅，但系琴日一集咧个回响特别大添啊，真系。 系啊，琴日咧就同阿苏玉华倾偈啦，咁见到有好多报章杂志都有几多嘅报道嘅， 同埋因为都将佢嗰啲比较真情流露，加埋呢一个即系吓。情绪完全出晒嚟嗰几个字眼咧，真系劲抽真系。 真情流露到而家今天咧，社会上面唔系个可以做到呢样嘢噶。 哦，系啱啊，啱啊，你讲得啱啊，系啊，系啊。 所以即系难得咁样可以即系同阿祖祖咁样去倾偈咧，咁所以就哦，我觉得啊、哎，咦，真系有啲嘢听到嘅、啊。 你有冇琴日同佢又再打翻个招呼？ 系、哎，其实我有少少尴尬嘅，我谂住今朝我谂住 message 阿 Louisa 嘅，我谂住同阿 Sa 讲就话咁多报道，即系。死啦！我有冇搞到你咧？ 系啊，系啊，系 有少少 会骚扰到你平静嘅生活。 但如果你哋琴日有听到阿 Sa 嗰个访问，佢都系讲咗一句就话有咩，即系佢即系阿祖，即系佢个访问嘅最尾嗰度系话，我都冇问你攞过啲咩问题噶。 咁 系 啊，佢 总之佢就话有啲乜嘢你问我咪答咯咁样。即系我都所以阿 Sa 嘅呢一句令到我就冇再 send message 问佢喂。有冇搞到你啊？冇唔好意思啊？咁样即系佢都讲得出啦。咁我信我个朋友噶嘛。咁我再问嘅反而会系我自己多此一举添。咁样 哦，冇嘢嘅，你可以同佢讲话喂。果然啊，你嗰幾樣嘢撩中曬啲神經，因為其實你可以咁諗咧，就係佢嗰啲題目咧爆出嚟，琴日嘅咁多傳媒追訪嗰啲咧，我見到佢哋分曬類嘅，有啲咧就係站喺譬如話因為 TVB 嘅關係，就話哇佢咁大膽，原來佢話如果咧即係熟身咧，佢又要點樣擁開啲劇本都唔要啊，明明一沓等緊佢又唔要啊，有啲可能 唔係即係嗰陣時就係話，因為有好佢嗰陣時係簽藝員約，咁所以咧佢就係俾著佢咧，佢就係要做嘅，咁所以咧佢就揸住一大沓通告。拍緊三個劇集嘅時候咧，佢真係會覺得，唉，我有排都冇得瞓啦，好慘。 係啊係啊，有啲係由呢個即係嗰個行業嘅生態出發啦，有啲就會話哇，佢話咩派垃圾啊嗰啲啦，又會覺得呢啲字眼會吸睛啦。 其實我剪我都有啲，我有同你哋兩個講，我剪嗰陣時，唉死啦，呢句我剪唔剪出街咧？但係阿 Sa 佢自己講過喎，咁我又覺得。佢講得就真係出得街啦，係咪？ 梗係啦， 即係人哋第一日出嚟撈咩？係咪先？你唔係 要 唔係要質疑人哋？佢知邊啲佢係想出街，如果唔係佢就唔會講啦，係咪？即係蘇花咁多集都冇嘉賓會同我講話，邊啲唔好剪啊？呢啲剪咗佢啊，冇啊，冇啊。 其實就算有都正常嘅，不過最緊要係佢又覺得即係佢諗嗰度講啊嘛。 佢嘅諗法嚟嘅，即係有乜所謂啊？ 跟住又會見到有啲報紙佢個 angle 咧就會用嗰個公民意識嗰度出發咯，係啊。所以你發覺哇，佢係 一次過咧呢幾個題目咧，除咗佢個人本身咧即係有吸引力之外咧，就係佢嗰啲題目咧都可能係好追蹤而家我哋呢個社會好多唔同嘅氣氛，大台啊，一啲工作上面嘅捆綁啊，一啲空間嘅限制啊，甚至乎係意識嘅覺醒嗰啲咁樣咧。所以嗱，你話係咪真係啱啱好呢個收官之作？我諗你約佢嘅時候都冇諗過講呢啲嘢噶係嘛？ 我冇， 定係你 讲真，你永远做一个访问节目，你唔会 expect 个 不得个范围。你嗰阵时 范围我有问到嘅，但我唔知佢会咁答。譬如我问佢， 估唔到个时势系变咗咁啦，已经系咪？ 系啊， 真系唔知。 唔系咁，当然我哋录音嗰阵时，其实已经有好多事情发生咗嘅。 系冇错， 呢个系真嘅。虽然我哋系早咗少少录音嘅咁样，咁但系我会预，其实你访问你真系会预大概个嘉宾点答嘅。 系， 但系阿 Sa 佢答嘅一啲答案咧，系我 out of 我嘅 expectation 嘅。 系， 我 即系冇谂过佢会咁样啦。 系啦，咁样咁系咯。咁咪好咯， 系啊， 真我哋呢啲真性情啊嘛，咁先至会将好嘅访问可以带到俾观众啊嘛。 嗱，呢个就系一个好叻嘅、好靓嘅收官之作啦。但系与此同时咧，嗱呢度啊收得靓， 系啊。 但系另一边咧，有人打锣打鼓，班班班嘅时候咧，佢都叫你收，未开工啊先收工。 收工 嗰个就真系唔知点算。 我想讲我好失望啊，因为其实前阵子咧，即系唔系讲紧个前阵子都系讲紧呢一个礼拜啦，已经有好多嘅小道消息传咗出嚟噶啦，就系话，咦？点解仲未见呢件事出现嘅？嗱，我哋年年风骚都会讲少少嘅， 年宵摊位嘅拍卖系个招标啊，应该叫招标。 平时咧就系十一月头就做噶啦，但系而家即系琴日除咗个报道走出嚟之前都即系话， 今日十一月八号啦， 系啦，即系十一月头嗰阵时咧，就大家就话系咪会冇啊？点解仲未听到嘅咁样？跟住其实咧，政府又走出嚟讲到嘅，佢就话有啊有啊，十一月中咧先至会进行拍卖咁样嘅，咁啊大家都好放心啦，系咪？但到昨天最新消息告诉大家知不是没有，不过有些东西就不同了， 见了一点咯， 是 啊， 湿货就继续摆在那里， 湿货卖莲花那些继续可以卖的，但是干货不好意思了，真的史上第一次，我觉得真的史上第一次， 是啊， 年宵没有干货， 是 平时大家搵食最即激动那些，譬如说年轻仔他们最喜欢就是买一些零用钱啊，或者几个学生那些老师不是教一些工商管理的学生嗱，投个档出来就是干货市场。 是啊，是这些啊，即是想在一个叫实践在一个社会里面呢究竟怎样运作一个生意，就是在从中里面呢很多中学呢都会去 投一个摊位。 没错。 即是由投去营运去搞的都是一个学习来的。 没错没错。 对不住了，今年就。是 啦，今年没了，基于这个公共安全啊风险评估。 还有很多年轻人呢，即是譬如即系行年宵其实都系两批嘅，即系年长啲嘅就去行湿货，咁啊年轻啲都去行噶嘛，你 系啊，年长啲都会睇埋所有嘢噶， 都有嘅， 即系年轻嘅一样去睇花，可能即系大家停留嘅时间嘅比例唔一样啫， 系啦，即系都会去睇， 因为你知唔知干货市场咧，佢仲有嗰啲噶。神奇百杰布卖噶， 哦系啊， 所以其实 系 啊，其实 旧年好多， 我咪 年去完，我咪翻嚟即刻 系啊，我早几年都见过， 系啊， 我冇搞错，点解年宵嗰度咧 多啊，石春路嗰啲都有啊， 佢无端端攞块玻璃出嚟话，你睇下上下左右都抹得噶，咁我年宵嚟嘅，真系咁 OK 啦。 仲有嗰啲叫做保健产品咧，都会走 有 啊， 都有好多嘅，系啦， 好多唔同嘅货品都走得出嚟。 系啦，但系嗱，而家咧，佢唔话只系分类啊，总之佢又一刀切，成个干货咧就唔见咗，成个干。市场唔见咗， 因为担心嗰个叫情况啦。 其实嗱，呢一个个原因咧，我系最令到我最唔开心嘅，最唔开心就即系话，咦？咁你系咪大大声咁话咗俾所有香港同埋世界各地嘅朋友知？两个月之后，你哋都冇信心去处理到呢件事。 咁呢个就当然啦。 即系佢话咗俾大家知，佢冇能力可以处理到呢样嘢， 早早 令到我有啲。吓乜唔系你成日话你会你哋会做其他嘅措施，希望大家可以大家好过翻我哋平时香港人嘅生活嘅咩？咁当然亦都有人会话，其实冇得翻转头噶啦。但我都会有 positive 嘅 谂法 噶，希望都有期望 嘅。唔系嗱，我哋 就话冇咯。 但其实我哋应该谂翻咧，佢嘅理由同埋佢嘅做法咧， 系咩啊？ 相唔相符啊？嗱，我哋先讲咗佢点解要取消干货档嘅理由先。佢嘅理由就 系 话，第一。年宵市场人多挤迫，当中有长者同埋儿童嘅， 嗱，咁呢个冇错啊，系咪？ 喂，但系年年都系噶， 冇错，嗱，年年都系啦，嗱，嚟到呢届都系，仲要唔系，仲要系咁， 同埋人多挤逼就冇啊，咁点算啊？系啦，唔系啊， 人多 挤，香港人唔使做，香港人唔使搭公共交通工具噶咯，永远人多挤逼，有大有细噶。 系啦，我就系想讲话，佢呢个元素咧，就唔单止年宵先有噶，公展会都有噶。我哋而家都话个公展会冇年宵，冇 巴士都有啦。系啊，你每一日放工翻工时间，你喺洪隧口嗰啲巴士站度啊，唔系阿婆又有阿公又有阿姑又有啊， 有唔同嘅，因为咧。你巴士站咧，你都逗留短时间啫。 有巴士到，你上 巴士到就走噶啦嘛。咁市场毕竟系市场嘅，但我第一时间头先都话咁公展会啦，一样嘅啫。嗱，有长者有小朋友啦，嗱呢个第一啦。第二咧，佢就话考虑到目前嘅社会情况，政府作为个场主同埋年宵市场嘅主办者咧，系有责任保障档主同埋到场市民嘅安全嘅，明啊？但 你保障個安全，代表係 cut 咗佢就保障咗個安全啊嘛。 點解加強啲叫保安嘅， 或者加強少少你嘅信任，即係嗰個係我哋香港人嘅傳統嚟噶嘛，係咪？ 咪都唔使跳得咁快嘅，你都可以再問就係咁。舊年佢冇保障檔主同市民安全， 唔係佢可能係前 年 咧，咁多年都冇。 係啦，前年佢冇做嘢保障， 係啦有。不過嗰個即係平時 社會氣氛可能唔一樣， 大家守秩序、守規矩噶嘛。咁多年嚟個叫做年宵市場都冇乜叫大事发生咁样， 唔系好啦。咁而家个问，唔系咁而家个问题就嚟啦。个问题就嚟啦。如果佢认为而家要多啲安全嘅话，咁佢个做法系咩咧？嗱，佢个做法唔系话加多啲 secure 啦，佢个做法亦都唔系话咧，譬如话会唔会手袋？嗱，你可以咁样噶，即系你当系机场咁样啦，要手袋 严啲嘅， 系啦，又唔系佢嗰个做法系咩咧？佢话唔见咗干货啦。嗱，咁跟住我哋头先要问嗰个问题就系唔见咗干货同埋保障安全。是怎样画个等号出来的， 同埋唔见咗我哋嗰啲干货嘅摊位咧，湿货嗰边咧，平时其实都多人噶，都有小朋友，都有老人家噶。 系啦，所以嗱， 咩意思我唔明 白。系啦，我头先真系认真问呢个问题，就嗱，你当我哋唔好理蓝黄立场咧，当我就系一个热爱政府嘅朋友。 我由头到尾我都冇谂我自己嘅政治立场，我真系为呢件事谂噶。咁 我都净系想问就系话，喂，咁如果我入花市嘅话，冇咗干货，我真系安全咗？是不是真的安全先？ 所以呢可能都 是。为什么的呢这个问题是。 可能都是我即是刚才所讲的想法。 即是年长就。 湿货嘅多数都是比年长的那些市民去帮衬的。咁年轻呢就会多数去干货的。好像我早就说即是大家停留的时间不长即是那个时间不同。所以呢他会觉得是啦。应该长者呢他主要买花咪俾他继续买花。 Okay, 好我有疑问有疑问。嗱如果真係要嚟搞事嘅，佢講到明係因為公共安全啊嘛，咁我哋就話好，原來咧有一批人咧，佢就係想嚟搞事嘅，佢就無孔不入咧，總之你有人多地方，我就嚟搞事嘅，咁佢唔入得濕貨市場嘅咩？ 嗯， 嗱，如果佢要搞事嘅，佢平時唔中意睇花，但係為咗今次，我一定要搞事，當有呢批人啦。咁我咪入去縮貨咯。 所以其實係應該加強個保安。 係啦，咁我又諗唔明佢點樣可以靠取消一個乾貨咧，就令到個市場安全咗。我諗唔明嘅啫。 都係睇下佢嗰個打扮啦，可能都係。 咁我都一樣可以入去縮貨市場。 我諗得明嘅。 係咩咧？ 係啊，我覺得佢講嘅呢啲都唔係最真嘅原因咯。最真嘅原因係即係你知道喺乾貨市場度，好多人好有創意噶嘛。 冇錯 啦。可能咧會有啲嘲笑某啲嘅朋友，你見到好多二次創作嘅，即係譬如簡單嚟講，攬 枕箍筍吹氣公仔， 豬年嘅話，佢又會食住個豬字，會做好多唔同嘅箍筍啊，嗰樣嘢喺度啊。 今年係豬年，今年係 鼠年，係啦，係啦， 跟住咧就即係譬如鼠年，可能又即刻有蛇鼠一窩嗰啲走咗出嚟啊，唔知先。 係啊， 呢幾年其實多咗好多，好多時候咧，大家都會覺得有趣嘅，咁亦都可能係多買個好意頭， 同啲社會諷刺有關。其實应该话五至十年啊，系啊，其实你唯一得呢个系会出事 嘅 啫嘛。 不过佢就冇讲到呢个原因嘅，呢个我估嘅啫，系啦。 咁但系佢唔俾佢卖，唔等于 唔代表会冇系咪？ 唔等于冇噶嘛。 唔系佢要喺个档口出现啫嘛。 系啊， 唔系啊。嗱，而家市场上面成日都话好多铺头都即系对唔住，即系都要即系结咗业啦。咁我会开放翻喺嗰段时间，又俾啲市民去嗰度 即系短期租嘅。 其实以前系有噶，有 个 买利是封嗰啲 系啊，有啲人。 都喺度涉噶嘛。嗱，咁如果你咁计嘅话咧，你都 卖都可以， 你都估到佢就系唔想你喺里边卖任何一啲同社会有关嘅即系创意产品 啦。之前都有噶嘛。 咪就系以前同而家唔同。 我谂即系嗱，好坦白讲，如果今年真系有呢个干货市场嘅 大卖， 我相信咧，即系嗰个数量应该会几多，因为都系社会大围嘅气氛，你走唔甩噶嘛。点解佢会猪年卖猪啫？因为就系嗰个社会气氛会知道猪好卖啊嘛。咁佢今年嘅话，当然佢可能知道会有其他议题嘅一啲副产品， 唔系，但系我又觉得诶，嗱，佢唔知佢哋即系咁，如果有咁嘅担心咧，我又觉得未必系，因为即系好多时咧都喺国内订货噶嘛。但係其實而家好多國內貨都嚟唔到香港，我聽即係聽到 係 咯， 當然都 係。 咁 其實香港都訂單， 不過香港自己都做得㗎，冇問題㗎，香港都做得㗎。同埋佢要做，佢要做嘅話咧，即係冇問題㗎嘛。但係所以我哋覺得咧，即係令人哋有啲唏噓咧，就係其實佢而家用緊好似就係嗰啲即係地鐵收檔嗰種管理方法咧，驚你亂。就收档，提早收档，边度惊你乱就边度收档，惊你干货。 系啊，佢话维修噶， 咩都好啦，唔系佢提早收啊嘛，即系成日都要评估个风险啊嘛，唔紧要噶，你当认同佢呢个做法，但系即系证明佢而家呢个管理就系，喂可能会乱咯，喂不如 cancel 咯，喂可能会乱，喂唔好啦，唉唔要啦，Halloween 惊你乱。嗰條德蘭桂坊斜佬啊，斜佬驚碌落嚟，唔好啦，冇啦，封咗先，封咗先。 唔單止係咁啊，佢今年咧仲加咗一啲咧，大家叫做加辣啊，有人咁樣講嘅一啲條款啊。因為咧就有一啲嘅記者朋友啦，就同舊年啊食環署啊，就算你係租一啲嘅濕貨攤位啦嚇，佢個條款咧係有唔同度嘅，例如政府係有權延遲開始日期，同埋縮。短个特许期， 提早收工 系啦，亦都有咧。譬如你好似要搭建一啲嘅摊位啦，年宵市场嘅营业时间啦，可以更改啦，暂停或者取消年宵市场全部或者部分，系唔需要交代原因嘅。即系佢都有呢啲条款喺度，我即刻谂起咧，即系嗰啲嘅花农啊，其实佢哋真系用咗一年嘅时间去准备呢一个花市噶嘛，即系加咗。啊，可能我覺得佢哋唔 cancel 曬所有嘢，唔取消曬所有嘢，都會知道嗰啲花商，如果唔係咧，就真係損失慘重啦。照樣有花市喺嗰方面賣花嘅，俾佢哋去睇，佢哋可以賣。但你加咗咁多嘅條款喺度嘅時候咧，嗱明嘅。社會嘅狀況是如何？可能佢哋都預測唔到，要加定一啲咁嘅條款。但同時間，咁我俾係你啊！嗱，你啲花就買咗啦，唔係種好咗啦， 種好咗。 但係跟住你俾唔俾租啊？ 有冇機 會賣咧？你俾唔俾租啊？你係咪投標啊？嗱，你投咗標，講到明，可能咧你最終一日你都冇得賣嘅喎，咁嚿錢又切蝕埋嘅咯喎，咁係咪？咁我點做生意啊？ 降低咗個叫做價位先，係嘛？ 梗係降低啦。 但係問題係，咁最高有冇都降低埋？即係話，去到呢個價位 咁啊？投标嘅咁样，咁就大家拍卖自由社会， 投标可以去到好高价位噶嘛？ 如果你好高，你都仲要举手嘅话，咁你自己蠢啫，冇得闹政府嘅咁又。 系啊，咁而家我 觉得应该免租咯。 我都觉得系，其实而家调翻转咧，佢应该鼓励消费。我成日都谂唔明嘅，即系以前咪成日有个讲法咧，叫做粉饰太平咧。你表面上就觉得系一个负面啦，但系你觉得系 着数市民啊？ 唔系，你觉得系今时今日咧，如果可以粉饰到太平咧，其实我谂好多人都想啊。喂，你俾我唞下，你俾我试下望。下条街咧系好好开心嘅，假嘅都好啊！ 其实带嚟一啲欢喜嘅气氛，都冲起下，即系我哋中国嘅传统，冲起 冲起啊嘛！大佬啊，人哋话结婚都当系冲起嘅。俾我就真係將佢搞到咧免租啦，吸引多啲攤位啦，有咁正得咁正啦。喂，你可以令到 係嗰啲消費券嚇，如果入場嘅朋友咧，可能俾10蚊優惠咁樣就買花咁優惠。 即係你等成個市場裏邊好高興嘅，又何樂而不為？ 過開心嘅新年啦！譬如呢一個咧，行圍院嘅年宵咧，係我喺過去十年嘅習慣嚟嘅，唔係細細個培養嘅。 都唔係淨係你啦，應該好多人都係咁啦。 但點解會有呢一個習慣？即系我去到我好开心啊嘛， 系咯， 好开心啊！我仲拣朝头早嘅，每年都有翻嚟讲，我拣晏昼开完咪我就去行，食住仲有阳光啊，跟住就行一个圈啊，唔好好多人啊，又买啲花啊，消费下咁样，即系嗰个新年嘅气氛会觉得啊，我咁样先至圆满咯。 系啊，而家净系得湿货。咁就真係唔知点算啦。嗱，因为最惨系咩呢？如果呢佢又咁多限制喎，分分钟应该天气又唔好啊，出面又人流又管制，重要系咩呢？你如果你唔搞个年宵搞到咁即系风声鹤唳嘅话呢，都未必有人可能会特别留意要喺嗰度聚集嘅。 你信唔信而家你咁样讲完之后， 我希望唔会啦，因为始终我哋都仲有巴士嗰边咧，我都希望啲花农嘅生意唔会影响到。 咁啊，真系湿滞啊！如果你搞到连啲湿货都滞销呢铺，就真系湿滞。我亦都唔明白佢点解要。 可以留意住嘅，十一月十二号咧，佢哋就系竞投嘅时间开始啦吓。不过见到咧，最大嗰个快餐档位个底价咧，都仲要18.7万吓。咁啊，不过咧都够教呢个去年嘅价咧就跌咗50%，但有冇人竞投？竞投有几激烈？大家继续留意住啦。 呢个劲系咩啊？战战兢兢嗰个劲啊，好惊啊！ 老友看见我也会惊讶，拼一杯酒不沾，今晚总喝得厌。浅灰色烟圈浸没了我的脸，宁愿听教笑话，安慰可免则免。我说我爱你，够分量了吗？我努力试探你，接受我的真心可以吗？我太过爱你，你会被我吓怕，不是吗？怎么你眼泪只得他？ 我也不知道如今这算什么？你是否非他不嫁？当选了是他，我认输都不可怕，最怕其实被取消资格，还不知道拼命挣扎。如今这算什么？我是否这么讨厌？只知道付出，以后都不知怎算，最怕其实是输得很远，不知道惹人生厌。 老友看见我也会惊讶，拼一杯酒不沾，今晚总喝不厌。浅灰色烟圈浸没了我的脸，宁愿听教笑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网民在全港多区发起和你翻工活动，其中在铜锣湾，一批市民朝早8:00在维园喷水池集合，前往太古坊的方向。参加者大多戴上口罩和身穿黑色上衣，沿途不时高叫口号，包括五大诉求缺一不可、香港人反抗和我有权戴口罩等。队中不少人手持呼吁全港罢工的标语和海报，部分人在英皇道港铁天后站对开一度走出马路，也有人在路口指挥交通协助参加者过马路。另一批在铜锣湾出发的市民就沿轩尼斯道往上环方向前进，期间行出轩尼斯道一条行车线。早前也有学生参与和你翻学活动，在旺角朗豪坊外集合，沿大角水方向前进。去年3月11日举行的立法会九龙西补选，其中一个投票站有票站主任协助一个忘记投票意向的年老女选民寻找丈夫，夫妇两人在票站范围里面交谈之后，女选民投票，选管会承认票站主任做法不理想。当时的候选人姚松炎说，容许他人指使或唆摆选民决定投票意向，会影响选举的公平公正。又说选管会用了1年时间才完成调查，令案件超过6个月的起诉期后，需要改善调查进度。选管会回复本台查询时候说，会按既定程序保密处理投诉，如果投诉个案涉及违法行为，会转交执法机关跟进。选管会又说，在选举期间通常会收到大量投诉，由于每项投诉要详细调查，因此可能需时完成，选管会在每次选举之后都会检讨各项安排。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取消法国零售集团欧尚和中国大连万达集团在巴黎市郊兴建大型购物与休闲中心的计划。 这个名为欧洲城的发展项目位于巴黎北部大沽勒机场和勒布尔热机场之间，预计耗资30亿欧元，原定2027年落成，但计划遭到环保人士强烈反对，认为会摧毁巴黎近郊所余无几的自然区域。该利社工表示，这项是过时的发展项目，和人民期望有落差，不符合人民今日和将来的消费模式。負責發展歐洲城的公司就批評終止項目的決定錯誤，打擊該區經濟和文化發展，亦都與政府吸引投資者的意願不一致，認為若果投資者對國家立場的穩定性失去信心，就不會再投資。巴西最高法院投票推翻一項裁決，裁決要求要被定罪的罪犯在首次上訴失敗之後必須入獄，意味大批罪犯将可能从监狱释放，包括前总统卢拉，他是被卷入贪腐丑闻的政治领袖之一。卢拉的代表律师已经要求马上释放卢拉。法院是以6票对5票推翻这项实施了3年的裁决，获释的人将会暂时获得自由，直至用尽法律赋予的上诉权利为止。分析说有些案件可能已花费几年时间去上诉。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37点，跌109点，成交额28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72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9.8跌3.8，美团点评94.15跌4.35，新上市嘅康德莱伊系报29.05，建设银行6.52跌4仙，盈富基金27.85跌1.5，友邦保险83.15跌2毫，中国平安94.45冇起跌，工商银行5.89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6，日元109.22，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8，加元1.319，新西兰元0.637。人民幣6.98，英磅對美元1.282，歐元對美元1.105。日經平均指數報23,352点，升21点。港金現價報13,710蚊，跌17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68.41美元，賣出1,468.9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西贡公路啦，由于爆水管啦，近住康湖居一段实施单线单程行车，咁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咧仲系挤塞噶，咁龙尾排到去北港路咯，咁入翻西贡咧龙尾就去到郑直之中学啊。再讲多次啦，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咧，由于爆水管，咁现场实施单线单程行车啦，出九龙方向咁龙尾就短咗好多啦，排到去北港路，入西贡方向龙尾就喺郑直之中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山道，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第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歌曲，邀你投票肯定。 叉直作曲 CY Kong， 作词林夕，主唱 Jenny 李杏霓。撼动，作曲作词主唱 Super Moment。百年树木，作曲伍卓贤，作词林若玲，主唱张敬轩。 在最灿烂时光交织美丽的错爱，若有无奈。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起11月10日。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政府推出的自愿医保计划，为医疗保险产品订立标准的保障范围。 获计划认可的产品，除了保证续保到100岁，更不设终身保障限额，还可以申请扣税。 市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与计划，在市场上安心选择。 自愿医保计划有规范，安心选。上 vhis.gov.hk 了解一下啦。 血迹、伤口、尸体的姿势，究竟他是自杀的抑或他杀？ 凶案现场和死者身上隐藏了什么信息呢？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是好科学，今集请来法医人类学家带你从反案发现场，了解凶案重组所牵涉到的种种科学知识。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拜个人。 刚才我们讲年宵，不知道有没有带过个仔去行年宵呢？个仔的反应是会买些什么呢？而个爸爸是买什么？是不是大家看的角度都不同呢？爸爸是专门看，看看究竟买的那个女仔怎样，还是跟个仔真的一心一意揀东西买给个仔，还是怎样？我们有请这个年宵可能只是陪个仔去介绍一下，我们中国有什么年花，香港有什么年花买，那就是这样啦。我们有请曾志豪。 我都想过的了，如果要告诉他今年、香港最兴哪只莲花呢，我会跟他这样讲，阿仔今年最兴是遍地开花。跟大家讲一下封杀这两个字，哇好像很敏感一样。不是啊， Lego 说没听过有艺人被封杀的嘛，不敏感啊。真的的封杀，总之或多或少，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总是有这种新闻会出现的。那究竟面对可能因为不知什么原因的封杀，你应该是怎么做才好呢？有很多即特别是艺员朋友呢，由于怕被封杀，可能佢就会唯有封杀咗自己先。系啊系啊，咁我唯有讲啲吓啱听嘅说话啦。系啊系啊，咁由于我惊搵唔到食嘅话咧，我就唯有就而家尽量搵多啲食啦咁样。咁但系究竟封杀系咪一定咁可怕咧？封杀完之后有冇可能系可以东山再起，甚至乎风生水起咧？嗱，今日要介绍呢一个娱乐圈嘅人物咧，你一定好熟悉噶啦。佢就系噔噔《还珠格格》里边嘅以康啊！是啊，冇错。在当年里面你又记得啦，有呢个林心如啦，有赵薇啦，仲有一个呢就是周杰啊。当然呢亦都有埋呢一个即係苏有朋，係仲有苏有朋啦，咁样。四大即係主角啦。咁但係呢原来唯独呢个以康呢，就佢个名叫周杰。佢呢就真係星途呢就比较平平啊。我仲记得有一次呢，早几年呢佢上大陆一个即係综艺节目呢，係专门要大家即係所谓讲啲串嘴呢，互相去窒对方嘅。佢一出场呢就俾人介绍，就话我哋今日有请周杰伦。 冇事冇伦嘅系周杰啫咁样，系啦，跟住佢又出嚟就尴尴尬尬咁样咧。虽然佢都知佢话成日都俾人攞嚟开玩笑噶啦，啲人都话系啊，如果咧去啲场合约佢请佢出嚟咧，话我哋有请周杰，跟住啲人就会大叫伦伦，咦冇伦嘅咁样。好啦，就系呢一位人物，咁佢点样被封杀咧？嗱，都系睇翻佢自己嘅描述咧。原来自从咧佢喺《还珠格格》咧红遍大江南北之后咧阴功啦，佢话跟住咧就频频咧有啲即系叫做负面新闻发生啊，咩嗰啲扮大牌啊、得罪导演啊、抢戏啊，甚至乎咧。林心如试过喺节目度咧暗示咧就话佢锡我嗰阵时，佢伸咗条脷出嚟啊！嗱，呢啲咁嘅负面传闻咧，就令到佢基本上就即系形象一落千丈啊！甚至乎咧就话其实已经俾成个演艺圈封杀嘅啦，因为咧冇人敢再揾佢拍戏啦，因为觉得佢是非好多。嗱，虽然唔系因为政治问题被封杀，但系都系被封杀啊嘛！如果佢要惊嘅，要冇得翻转头嘅，一样都会面对呢种危机嘅。咁究竟？佢而家个结果系点样咧？佢而家上咗新闻，就系因为哇犀利啊！封杀又如何？杀唔到佢噶，佢索性成个人转咗型啊！原来咧就话咧，佢喺2012年咧拍完剧集之后咧，真系成套成个行都好似封杀咗佢，冇嘢捞咧。佢就话：哎，算啦，与其继续咧喺度苟且偷生，即系都要唯唯诺诺，好辛苦，我索性转行。佢转咗咩呢？原来去咗咧大陆嘅东北嗰度咧，承包咗一大片嘅农地做农夫，咁咧佢就种嗰啲有机稻米咧，同埋种蔬果。咁啊呢十几年咧，佢就系真系成为咗一个咧艺人农夫咁滞啦吓，唔系唱歌嗰个农夫，真系耕田咧，卖一啲有机农产品嘅农夫。咁而家咧佢会卖啲咩咧？就系卖醋啦，卖有机面粉啦，山茶油啦。咁啊，同埋咧佢就会用自己嘅名啦，同埋个样咧，就作为佢个产品嘅麦头。咁啊，哇！佢呢个务农事业咧一发不可收拾。佢而家仲系五间公司同埋一个酒庄嘅老板，甚至乎咧犀利啦！你唔俾佢拍戏，佢自己拍戏。咩叫佢自己拍戏啊？我自己攞钱嚟开戏啊！佢话咧，佢其中一间嘅拥有嘅公司咧，更加投资咧就拍电视剧。咁然后好市侩咧都要讲一句噶啦，佢嘅身家点啊？哦，都系根据报道所讲咧，好似已经跃升成为咧亿万富翁啦咁样。嗱，个古仔咧就讲到嚟呢度。咁你可能话吹水咧，冇亿万啊？喂，咁但系第一，佢冇因为咧俾娱乐圈嗰个行业封杀咧，佢就即系直情系好似搞到系咧即系沉寂，冇咗生天咁样。第二，喂，佢仲生活可以有改善，发展到佢自己另一个潜能。佢利用自己嘅知名度咧，唔可以喺嗰个行业发展，但佢就做第二啲嘢，而且都系成功嘅。而且最重要系咩咧？咁如果你有影响力嘅话咧，其实呢个行业都会欢迎你噶。你话啦。呢、这个行业会唔会拒绝佢间公司嘅资金嚟拍电视剧咧？原来都唔会嘅，所以我觉得佢呢个古仔咧，嗱，无论佢被封杀嘅理由咧，你觉得佢抵死啊，定系无辜咩都好咧，佢真系话咗俾大家听，真系呢道门闩咗，上帝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所以有时真系唔需要太担心，亦都唔需要太灰心，冇可能会将你全面封杀嘅。风头火势，头先佢讲咗个故仔俾我哋听。呢、这个故仔佢自己点公开，我唔理佢啦。但系佢令到我同桂花田争啲冇心机工作，唔系因为我哋等佢哥高兴，同埋有羡慕，口水流到一地都系。我哋只能够话阿祖，你真系罪有应得啊，唔系你真系功不可没啊，唔系你真系应有此报，唔系你真系应该享受到呢一种嘅福气噶。我哋又请黄耀祖。 我觉得你搞咗个误会出嚟啊！我谂我好多听众就即刻喺度谂，琴日啦个亿四啊，咪黄耀祖你攞到啊？ 哦、如果你攞到嘅话咧，我就再好口啲啦，同你讲， 阿祖啊，饮唔饮茶？冇鬼用，我琴日唔记得咗买啊，又点会有得中啊？呢几年咧，我哋好多香港嘅朋友咧，都会特别去留意住嘅就系我哋空气质素嗰个情况，真系噶，去到好多朋友屋企咧，都会多咗有一啲嘅空气清新机摆屋企入边度啦。佢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话啱啊，保持住咧屋企入边嗰个干净嘅程度啊，系对佢哋身体会有帮助嘅。咁都唔系呢几年噶啦，我谂都有成十年嘅时间噶啦。嗰部几万蚊嘅吸尘机咧，嗱佢又话可以吸尘啦，连你床褥入边嗰啲 污糟嘢都可以吸埋出嚟啊，各样嘢啊，跟住又话可以有一个空气嘅净化。其实咧到而家都仲有好多朋友会话，我真系愿意花一啲钱啊，可以令到咧我嗰个生活嘅质素提升。但系就唔系讲紧嗰啲享受，而系啊，我点样可以健康啲去生活呢？呢、这、一个嘅新嘅产品啊，其实咧就正式推出咗。我好记得噶，旧年咧我系有喺呢个风 show 里面度讲过嘅，因为我会话之前咧就是、一个新嘅科技等紧佢推出，佢就话今年会推出，我见到佢真系推出咗啦。所以大家唔知道有冇兴趣对于呢一个衣柜考虑一下咧？可能你会话衣柜有几高科技啊？嗱，呢个衣柜咧佢就系有特别嘅功能嘅。其实佢似一个洗衣机，不过似一个咧，你平时嗰啲衫啊，即系譬如嗰啲大褛啊、皮褛啊，攞出去街度干洗嗰一类型嘅洗衣机嚟嘅。但佢就造成咗一个衣柜，令到你咧摆喺你自己屋企入边度，不论系西装啦、大褛啦、皮褛啦、毛公仔啦等等等等啊吓，你都可以咧就摆去呢一个衣柜入边度。佢里面咧就会有一啲嘅高科技嘅效能啦，就帮你做咗一个衣物护理啊。其实简单嚟讲，佢叫一个衣物护理机嘅，平时你要攞出去干洗嘅衫咧，唔使再花时间翻额外嘅钱攞出去啦。你摆屋企度咧，已经可以帮你做到呢一个嘅功能噶啦。而佢喺部衣柜入边啦，仲有唔同嘅震动嘅功能啊，将一啲细菌啊各样嘢咧就可以帮你清洁咗佢嘅。其实嚟到呢一度咧，我真心有兴趣嘅，因为你都知啦，即系一位男士。佢恤衫可能每日日洗，其他嘅衫裤每日日洗。有阵时西装褛真系未必会着一次你就会洗嘅，又或者女士都好啦，你有啲嘅冷衫啊，哇，要次次都洗嘅话咧，其实都几论尽嘅。但你亦都会知道，你出咗一日街，嗰件衫咧唔会真系完全干净嘅，系咪？但你又要着几次你先至攞去洗，攞出去洗嘅话咧，又要行嚟行去去干衣机铺啊，嗰啲干洗嘅铺头咁样嘅话，都几费时嘅。咁所以呢一部嘅多功能我咁样讲嘅衣物护理机咧，我系有心动嘅。不过睇埋个价钱之后咧，我都有啲打退堂鼓啊。簡單嚟講，大約咧就15,000元，就有呢一部嘅機，咁所以咧佢都可以擺到幾件褸啊，即係幾件大褸啊，嗰個闊度啊咁樣嘅。唔知道你會唔會考慮？但我肯定咧，應該有唔少朋友都會咁諗啊。始終如果嗰件事咧真係可以令到我哋咧健康啲、乾淨啲嘅話咧，我哋個身體啊都會好啲啊嘛，係咪？风头火势呢一部机，本身我个拍档一定会好中意，因为大家都知啦，佢系有少少洁癖嘅，佢平时都会话啱啊，点解我唔做多少少嘢去保障到我自己身体健康啊嘛，咪清洁多啲咯咁样。但系讲到15,000元嘅时候，我好肯定，我呢位拍档系一定唔会买嘅。我觉得啱唔啱啊？桂花田。 实在太贵啦！如果佢普及啲嘅，去到一个价钱我系接受嘅，咁其实我都会愿意喺屋企腾空呢个位置摆佢嘅，因为真系好多衫都系要去清洁清理啊，干净噶嘛咁。嗱嗱边厢咧，政府咧就话取消年宵干货市场，咁令到大家咧都真系大众市民都有啲失望啊！咁因为一心谂住新年可以，哎呀可以有个地方可以行下，出嚟唞下气，买下嘢咁。但系唔紧要啦，咁都系即系大家要系咯接受呢个方案啦。咁但系呢边厢咧，李嘉诚基金会啊嗰个应急前咧计划啊，今朝9:00，即系而家已经开始咗啦。咁开始咗可以俾咧中小企飲食業申請嘅，咁申請日期咧就會由今日去到11月17日嘅下晝5:00，咁啊就會截止啦。咁最快幾時有錢啊？係啊，好快，11月26日咧，佢就會開始發放啊！各位中小企飲食業界嘅朋友，如果你正受到咧即係而家社會啊事情嘅影響，大大影響你嘅生意嘅話咧，大家可以不妨去申請一下啦。時間之快，真係咧，希望基金會啊！事后啊，即系完成咗呢个计划之后咧，可以做个分享会，同各大公司啦，又或者政府各部门去分享一下 讲下点解可以用九日嘅时间就可以发放到嗰啲应急钱吓。咁点申请呢？其实咧要各中小企系要讲紧今次系饮食业啊，系饮食业经营者啦，佢要登入佢哋嘅基金网站啦。咁申请咧系有条件嘅，咁啊系啦，因为话明中小企啊嘛。咁点为之中小企咧？咁第一佢要饮食业啦，第二咧就系公司规模咧要50人以下嘅，记住系50人以下啊。咁啊仲有要持有有效嘅商业登记啦，同埋有效嘅饮食业嘅牌照。咁啊餐厅咧仲要系实体店。记住要实体店，仲要咧系喺今年咧5月1号之前咧已经咧持有相关嘅牌照噶啦吓。咁仲有其实仲有啲细节嘢嘅，咁大家咧就如果想申请嘅话咧，就上去嗰个网站睇清楚啦咁。咁如果资料有唔齐，可能就会影响你嘅申请，导致唔成功噶噃。咁大家咧即系要做足资料搜集啦。咁当然啦，其实佢要啲唔系太复杂嘅嘢。咁如果你真系有间实体店，又真系少过50人，又真系有相关嘅牌照啊等等嘅嘢，咁影埋张相，咁啊影埋商业登记等等去交嘅，其实就应该唔难嘅。相信呢个申请吓。咁而呢个应急钱嘅申请咧，点知有冇人呃佢啊？其实咁样嘅，基金会咧就强调话咧，系以最信任嘅态度，系啦，即系大家互相信任，我系嚟帮你嘅，但系如果你咁都嚟呃我嘅，咁就 sorry 啦。咁佢就会制定一啲简单嘅批入过程啦，咁希望大家用一个信任嘅态度啦。咁佢又相信咧，希望即系香港市民咧系会有互信互助嘅精神，咁啊同埋符合呢个法例嘅要求啦。佢话基金佢话已经咧委托一啲专业嘅团队咧协助审查嘅，如果你是真的报假资料去呃佢啊，或者盗用其他人的资料去申请的话呢，对不住啊，佢一经调查呢，其实你都会负上法律责任的，所以唔好諗住啊咁简单，我去整啲嘢我都想要嗰60000蚊，唔好意思，唔可以因为贪字只会得个贫啊，希望呢个应急钱是真的可以帮到各位中小企的餐饮业的朋友啦。 张，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心里有一种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啱啱听过有阿张惠妹嘅解脱啊吓，嗱，今日星期五咧有点唱嘅，咁啊先呼吁定先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我哋网上留言咧都无人欢迎嘅，咁啊， 二三三九六四五三，大家都可以 fax 啦， 系啦，咁啊，其实就我谂好多人都想喺呢个时候就点唱啊，加油啊，打气啦咁样，不过可能啱啱即系你都会听到一个新闻咧，就非常不幸嘅消息咧，就系呢个科大生啊周同学咧，就头先即系大概八点几嘅时候咧就证实不治啦，咁唔知道会唔会可能因为咁样你嘅心情都会更加多咗感慨，你可能会有好多嘅说话，可能好多嘅情绪。咁啊，咁今日礼拜五个点唱，如果你都有啲歌想送俾佢，或者俾佢哋屋企人啊，俾佢哋好多嘅同学仔想互相安慰打气嘅话咧，咁都欢迎你可以即系系咯留言啦、啊、咁、啊、样啦。 都睇到咧有啲嘅报道咧，因为本身咧喺科大嗰度咧就举行紧一个毕业礼嘅，咁佢哋嘅校长咧同埋好多嘅同学啦，咁、那个情绪当然都会被影响， 好难受嘅应该都会 系啊，即系唉，都即系。其实就咁听到唔认识都会觉得好痛心，但我谂一定要将一啲嘅祝福同埋支持咧，俾周同学嘅屋企人啊。 系。 方伟施压，敦促南韩继续与日本签署军情协定，提出有关防卫费分担额嘅要求。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天气。上周十点，强烈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喺南沙之东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南部。预测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19点，跌127点，成交额3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2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9.8跌3.8，美团点评93.5元跌4.95元，盈富基金27.8元跌1.5元，建设银行6.52跌4仙。新上市嘅康德莱伊械报29.4，友邦保险82.95元跌4毫，工商银行5.89升1仙，中国平安94.45元无起跌。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5，英镑10.027，瑞士法郎7.868，澳元5.383，加元5.937，新西兰元4.982，欧元8.6489。 每百日元兑港元7.16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211。日经平均指数报13,352点，升21点。港金现价报13,71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75美元，卖出1,4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西贡公路啦，咁近住康湖居由于系有爆水管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津桥噶，咁入翻西贡方向啦，龙尾就喺银影路附近噶。重复多次，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爆水管，呢段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咁出九龙嘅车龙咧排到去津桥啦，入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银影路附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军营一段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上得出，讲得到，喺 CIBS 将你嘅意念变成13集电台节目。 CIBS 第29、30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 今日上午11点至下午1点，香港浸会大学一带； 下昼2至4，深水埗福华街一带。 CIBS 申请大事落区介绍申请办法， 帮你即场填表，仲有纪念品送出。 网上申请 CIBS.RTHK.HK。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广播剧， 哎呀，不加发生千年难解的婆媳大战啊！ 由陈家洛饰演的爸爸不细心，怎样平息这场世纪大战呢？ 妈咪，你一定要跟嫲嫲道歉啊！ 奶奶，我讲不出口啊！ 有办法啦，如果你讲不出口的，用不得了的超能力就得咯。 究竟不得了帮不帮到爸爸手呢？ 记得留意星期日早上8点到10点，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黑痴，眼瞓兼周身痕，可能是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在2019年7月更新了，之前参加了计划的场所要在5年内转用新的检定指标。我哋好多时间喺室内 ，IAQ 好咗，工作效率高啲，通风好咗，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啲。IAQ 好啲，健康好啲。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系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你瞓咗身啊嘛。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24度气温，相对湿度 52%， 红色火灾危险，好似连续咁多日都系啊， 系啊 ，keep 住喺度啊， 嗯，系啊， 超干燥。 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53，依然生效嘅， 冇错冇错。 啊，我哋耐唔时咧都会睇到啲嘅新闻报道咧，就系或者一啲广告啊。keep 住咧就话借钱有几容易，有几容易系咪？咁、我估我哋未问过嗰啲咩财务公司嗰啲借钱噶嘛？ 我有 friend 试过， 系咪啊？ 但我试过都系 friend 咯，都系 friend。 我睇咗一个专题报道，去访问咗一位嘅朋友，佢就系曾经咧就系、是、本身 去 借钱嗰阵时咧，仲系一位大学生嚟嘅啫，未、 okay. 毕业嘅。 嗯， 佢就愿意将自己嗰个故事讲翻出嚟啊！即系我睇完之后咧，我先至发觉，哇，原来真系容易到咁紧要，所以咧就真系令到有一啲嘅朋友咧。借钱就真的会跌咗落一个陷阱度，即系我觉得都值得攞出嚟同大家讲，作为一个小小嘅借 镜。大学生有咩借钱借得劲过借关窿咧？ 就系借财务公司啦， 都系关窿啊。 系咁，但系嗰个关窿系唔系财务公司噶嘛？应该喺银行或者系政府噶嘛？ 即 系咁啊， 只不过你话大学生借钱呢件事啊，真系唔借关窿就借大耳窿。 但系问题而家咧， 我睇完呢个报道，我真心觉得劲过大耳窿啊！真系 可以劲过大耳窿。 我可以举，因为佢好仔细地将。佢嘅例子讲咗出嚟，可以将呢一位嘅朋友啊，佢嗰个故事讲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话咧，电视嘅广告咧，其实即系而家咧，几乎即日日都有 无孔不入， 无孔不入啊！即系诶，尤其是电视嘅广告啦，咁样 各大艺员都有代言 啊。系啦，嗱呢个 呢个就 我知道，起码我认识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佢系拒绝做代言嘅，即系佢会觉得，起码如果我仲有少少我自己嘅谂法啦，佢就会话，即系我知道佢直情系推咗。唔做一個代言，係啦，即係佢覺得未係最啱數啊。但呢一個故事，佢又講到俾我哋知。佢冇賴曬所有嘅廣告， 咁當然 佢有入自己數，即係佢覺得自己最終係我做咗呢個選擇，係佢自己最有問題。 好，快啲講嚟聽下。 唔係，對唔住，我想講下嗰啲即係叫做財務公司嘅啲廣告咧，係真係會滴幾吸精去令到你咧話，咦，真係簡單到咁，我都想試，即係有嗰個諗法咧，真係想試下嘅，係咪真係簡單到咁樣啊？即係 廣告可以話到俾你知簡單到咁。呢一位同學親身嘅經歷就 係 真係咁容易啊！佢就話咧，佢嗰陣時咧就幾。几时开始咧就有呢个赌博嘅习惯出现咗、 oh, okay. 就系喺呢个旧年世界杯嘅时候，佢、 okay. 咧就话开头佢真系第一次落注10蚊嘅啫，10蚊输咗，真系由10蚊开始，呢个系好似系马会即系最低投注额咁样10蚊，输咗，跟住佢就觉得，咁都系输咗10蚊啫，跟住就开始慢慢养成咗一个咁样嘅习惯咁样。佢话咧佢开头已经咧系本身有做兼职嘅，即系读紧书，咁咪就做补习老师，一边咧就上堂，一边工。作咧，但佢话咁样咧好难储到钱嘅。佢后屘咧就决定咧做多啲唔同嘅兼职，有去酒店度做啊，有去餐厅度做啊。就系开始就系由10蚊输咗，慢慢佢都话系输多就赢少嘅。佢就净系想开头真系咁嘅谂法，净系想我想追翻个本。 嗯、 啊，呢、這个就系第一个跌落氹嘅地方。 咦，這个都好常系一啲叫做。叫賭仔啦嚇， 賭仔心態， 心態 我唔係沉迷， 我唔係想贏嘅， 係啦， 不過我唔想輸咗、 你用打麻將咪得咯？你輸咗幾鋪，點解你都譬如話唔肯換人啊？唔肯繼續，譬如當你同我成日同我老婆夾粉打噶嘛？如果係同啲 friend 咧。唔得啊，老婆，打埋呢铺先，我一定要赢翻我哋肉算， 即系 你一定 系啊， 你都会想话，不如追翻条数先， 或者要追翻条数，你都要有本噶嘛，系咪？所以呢位同学咧，佢就有一日咧，就喺网上面见到一个广告啊，就话好似阿田咁讲啦，有几简单啊，一张学生证同埋住址证明就可以借到钱啦。咁跟住咧，佢就去咗个财务公司咯，跟住佢话佢开头同财务公司讲咧，佢想借5000蚊， 系， 咁都唔算一个。巨大到不得了嘅數啦！ 但係對於學生嚟講係大額㗎啦。 財務公司唔係咁諗啊，因為財務公司 5000咧咁啊。 真嗱，類似佢幫佢做咗個評估啦。記住，佢只不過同學仔，佢做一啲少少嘅兼職，佢就話：你可以借到多啲，我哋可以借25000蚊俾你。 哇！ 5倍。 系啦，跟住仲要讲到明咧，就系每个月其实你还款1000几蚊嘅咋咁样。嗱，你计咗条数嘅时候，突然之间嗰件事好似啊变得好化算同埋合理啊。 系咪1000几蚊？我份工可能佢可能嗰个收入咧，可能有3000蚊， 觉得自己搞得掂啦。跟住佢就咧觉得，咁不如咧我就借晒成嚿钱，就首先就借咗呢个25000蚊。咁跟住我哋都未可以证明到佢有几快手噶嘛。佢话佢就去咗财务公司度填表啦，未翻到屋企，已经话 個批核係成功咗， 嗰 啲錢已經直接喺個銀行户口度啦。 批咩核啊？邊有批？邊有批核 到咁樣嘅地步啊？ 我諗佢唔係 去攞幾沓， 佢唯一個批核咧，應該就 check 下佢張身份證堅定留啊，學生證真定假嘅？個地址係咪真係有？我諗佢就係批下呢兩樣嘅咋。 係啊，睇完咗之後， 冤有頭債有主，最緊要揾得翻佢。 喂，但係問題係嗰個住址證明係其實未必係嗰個學生個名，我通常都係父母噶嘛。 咁我諗點樣都會有嘅，譬如佢有一張信用卡嘅話咧，即係都大學生啦，係咪？有張信用卡。咁都有個住址證明，唔難揾到嘅。 跟住咧，跟住咧， 呢個就係佢第一步啊！佢咧就係就借咗呢25,000元啦，但係佢就話咧，真係衰嘅，人係咁嘅。你多咗錢喺手嘅話咧， 又賭大啲啦。 係啦，賭大咗不特止，又多咗錢去買衫啊，食又食好啲啊，各樣嘢咁，變咗嗰25,000元咧，好快就 賭水 曬啦，賭曬啦。 咁跟住點樣咧？佢就借過一次啊嘛，佢就再去揾另外一間嘅財務公司度借錢。 哦， 亦都係咁樣，好容易 就 借 到 啦。借到啦。咁佢話佢當中咧，亦都有攞去繼續有賭波嘅。咁佢話試過咧，都真係。即唔怪得知啦，因為佢有贏過錢嘛，就更加即唔係淨係輸嘛。佢話佢試過贏到幾萬蚊，跟住最終咧，但係到頭啦都係輸咗嘅咁樣。咁佢就覺得即係個條 middle air 中氣唔係好順，佢就話啦：我都贏咗嗰啲錢，跟住轉個頭又輸翻，我都未享受到我贏咗嗰啲錢。 啊！佢谂得真系，佢谂得几好嘅喎，真系吓赢咗钱唔够，佢仲要享受埋先得嘅喎。 系啦，咁佢就选择咗继续借钱。 系， 佢一共咧就向超过10间嘅财务公司度借钱。嗱，记住嗰阵时，佢继续都系一位大专生，冇收入证明，冇稳定收入，理应唔系好借到钱噶。但系咧就好多唔同嘅财务公司咧，都系唔需要呢一啲条件咧，即系讲紧你嘅咩收入证明 啊 嗰样嘢嘅话咧，都系要一个简单嘅学生证啦，一个咨询人嘅资料同埋一个住址证明就可以批核到一啲钱啦。 吓，咨询人又系嗰啲叫所谓担保嘅，求其搵个人个名个电话就得啦。 我都做过， 我都被做过添。 我都做过， 可能你被做咗你都唔知道 系咪？你做。我觉得叫志愿啦，我系被做过咯。 就系咁，佢就向咗10几间呢啲二线嘅财务公司， 10几间啊， 咁每间 分别借10,000元、20,000元咁样，都批。你谂下， 咁我谂佢借咗20-30万咯，差唔多。 你当100,000元咯，因为佢就冇讲去到嗰阵时系借咗，即系总数系几多。佢话每一间咧都批10,000-20,000元咁样啦，一间10,000元啊，夹埋啊，佢借咗10间嘅话都100,000啦， 系咯， 即系嚿数就变咗大噶咯。直到佢有咗呢一个习惯，包括系赌博嘅习惯啦，同埋借钱去财务公司嘅习惯之后，4个几月佢开始惊啦。点解咧？因为佢先至开始借唔到啊，都未谂还唔到啊， 借唔到啦。 系啦，嗱，开始借唔到。 因为旧数未还啊嘛，你十间财务公司，你每个月都要还面批噶。 同埋，其实我哋咧有一个信贷嘅状况嘅证明。 我哋有个咩还联信贷嗰个记录库喺度噶嘛。 所以可能咧就佢已经系借咗咁多间。 咦，陈大文，你已经单到12间噶啦，唔掂真系。 不过。但仲有个不过喎，嗱，讲明嗰个信贷状况已经唔好啦。 有三线嘅财务公司借俾佢， 冇错啦，真系冇听过，原来有三线财务公司。 即系话可能咧，嗰个审批咧再宽松啲，你有个人嚟眼耳口鼻，我借俾你噶啦。 类似， 话知你有烂账喺身都借。 不过有个好大个嘅不过嘅，原来去到三线嗰啲财务公司咧， 抵押。 唔系，即系譬如你借1,000元， 还 你 500 系攞到1,000元， 系 啊，九七十三归 啊， 真系啊， 唔系攞到1,000元，但你还款就唔系还1,000个，你要还1,200， 九七十三 之类嘅呢一样嘢，佢就首先咧就系都有唔同嘅，去到呢啲三线嘅财务公司咧，佢话个手续咧冇咁简单啦，每一次个手续咧就令到佢开始有啲担心啊，佢举咗个例，即系佢个担心就系点解要问攞咁多资料嘅，要保咁多资料嘅，以前嗰啲唔使，佢觉得。嗰件事冇咁轻易啊！ 有咩资料噶？佢有冇？ 佢又冇讲到， 系咪可能多埋啲身份证啊、银行户口记录啊？可能多咗好多 呢 啲嘢。 佢就冇讲到，就系话每一次都要保资料，要成功借到一次钱咧，可能要来回一间财务公司几次嘅。之前就系你一去到摆低，哦，隔两个钟就已经喺你户口啦，就冇再咁轻易啦。佢就话三线财务公司系咁样嘅，借3,000元。实际你只攞到2,100元，即打咗个七字佬。但你还钱就要还3,200元。每一个星期嘅星期四咧，就会有人打电话俾佢， 提佢，你要还钱，即系可能系每个星期你都要还钱嘅，就令到佢开始咧觉得好大压力，好担心。咁其实都好合理嘅，你已经借咗咁多间咯，系咪？ 即 系还 佢到四个月先至惊，佢都算几大胆噶啦，真系。 系啊，咁佢话开始即系，哇，隔一日咧，后屘就变成隔几日咧，就有人打电话话，问佢要唔要借钱啦，同埋你借咗啲钱几时还啊之类嘅嘢咁。但佢又唔够胆咧，话俾屋企人知，又唔话俾到朋友知咯，最终咧佢大部分时间好大压力啊，又唔知佢点，跟住净系匿埋喺屋企，开始唔出街啦。跟住咧就话喺屋企咁做咩咧？食零食咯。佢话喺几个月之间咧重咗40磅，即系你见到佢身体里面都有一个好大嘅压力，唔知点抒发。 明啊。 到后屘啦，一年之后啦，大学毕业啦，搵到份正职啦，但佢见到佢揸住嗰份人工，其实绝大部分就系攞去还嗰啲 minimum pay。 我一定啦，你借十几间财务啊。 冇啊，最后一定债务重组噶啦。 系啊，后屘咧佢就 屋企人啦， 佢有一个好嘅例，佢就一个即系都知真系出咗事啦。佢揾社工帮手，佢又揾到社工帮手之后咧，跟住佢仲好好地啊，即系知道净系靠佢平时嗰一份正职嘅话咧，未必可以好快就还清晒啲欠款。佢就去咗啲餐厅啊、酒店嗰度咧做兼职，因为咧就即系谂埋呢条数啊，有得包埋个餐食啊嘛，咁佢又可能可以使少咗钱啊，各样嘢冇咁大嘅压力。但系而家起码有一样嘢咧，即系我估啊。未完全处理晒所有嘅问题嘅，但佢就走咗出嚟，将佢嘅故事咧同大家分享啊。因为佢会话咧，即系呢一啲大家真系要知道，尤其是最危险咧，就系嗰啲三线财务公司啊，每次借几千蚊，但系息口又高啦，仲有唔同嘅手续费啦，每7日咧就要还款一次，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同埋一个够数系滚到雪球 咁大。你谂下，如果第一步啊二线嗰啲已经系咁嘅时候，会唔会佢去到第三线咧？就系因为二线。嗰啲就唔知點解咁簡單攞個地址證明攞個學生證就借咗錢兩個鐘頭，所以你去醫院排攞藥啊都唔知兩個鐘頭啦，但係係咪先？ 佢報道咧仲講咗另一個例子， 快過政府派4000蚊俾你， 即係害人害物嘅認真地。 咁嗰個好多都快過嘅， 快好多。 佢有一個另一個例子就話嗰啲三線財務公司咧試過有一啲嘅 case 係咁嘅，借8000蚊。实际你攞到1650蚊啫，你话系咪系咪？你话系咪？因为嗱，有啲佢唔系用息嚟做嘅， 手续费 冇错，手续费，因为话咧当中嘅30%已经成为咗手续费啊，所以我会话我睇完呢一个报道之后咧，即系我觉得好值得同大家即系睇一睇。 唔系嘅，应该系咧啲三线其实都知道自己嘅角色系乜嘢，就系咧稍微有少少規模正規嗰啲都已經唔會再借俾你啦。你嚟得揾我嘅，咁肯定你走投無路啦。你係任魚肉嘅喎，任宰割嘅喎。即係舉例， 總之有錢攞到手咧，我唔理你幾多啦，我照簽名啦。 即係其實等於係叫做地面上面嘅娛樂城，同埋地底嘅開大檔嗰啲。咁你大檔嗰啲你嚟得到嘅，你梗係知道你喺上面，你唔要嗰啲規矩啊，或者唔理想，你梗係嚟啊，冇嘅又冇句噶啦。 咁但係問題係借錢真係要還噶嘛？除咗還錢之外，仲要还你的精神压力，还你的身边所有的东西，还你的时间，你真的哇这么轻松有笔钱你不劳而获，其实真的 基本上现在这些财务的广告呢，其实如果你说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即不过它广告一定这么 sell 的，那就是 sell 借钱的容易咯，但它从来不会有提过还钱的艰难咯。 其中有个广告真的离晒谱，我好想去日本 shopping， 我又想在这里玩，我去那里，哇你真的唔该晒，你借钱就去旅行，为什么你不是储钱去旅行，要借钱去旅行？ 这个受访者呢，他有一个自己亲身的经历，作为一个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他说呢，因为记者问他，你有没有想过再向财务公司借钱？ 有心动过的， 跟着他就这样答的，他说讲真的，财务公司从来冇怂恿过我借钱， 系 佢冇即嗰啲广告，可能系会令到有啲朋友佢遇到一啲 艰难嘅 时候，位嘅时候可能有动摇到，但系佢第一句讲，人哋系冇怂恿我嘅， 系 我嘅问题。 佢 因为佢觉得 佢开始咗之后一次之后，佢先自己投入去啊嘛。咁明明借5000，点解要借25000？咁唔系叫做怂恿咩？ 哦，咁但起码佢第一步，如果佢唔敲门嘅话，佢、你都冇跌落个陷阱度啊，系咪？佢话咧，我觉得借钱都唔可以话一个最大嘅问题，可能有阵时即系有啲人需要周转不灵啊，嗰样嘢系话我攞咗啲钱嚟赌， 呢、這個就係我覺得我令到我自己出現問題嘅原因。佢話我根本冇正式使過呢啲錢，因為我啲錢已經冇咗啦咁樣。即係佢都會唔係怪曬佢哋。其實所有嘢可能個問題個核心就要問翻自己，其實係咪自己出現咗啲問題咯？ 咁當然係自己出現問題啦。 不過財務公司嘅門檻越嚟越低咧，其實亦都係令到你越嚟越容易。即係我相信咧，每個人個心態都唔同，有啲人可能就會覺得。喂，我咁易有嚿钱啊，手易快我打工喎、啊，系咪先？咁、我何以不为啊？ 你谂下， 我即系话，如果二线都好似佢所谓三线啊咁高息嗰啲咧，咁样去手续，我谂佢唔会咁轻易去到十几间去申请咯。哇，下下俾咁大沓文件，咁鬼烦噶，咁样可能都会却步喎。 所以嗰啲 咧，成日 都标榜易借易还啊，嗰啲咧，大家真系睇完，即系听完呢一个嘅分享之后，真系可以再心谂下，同埋即系政府或者有关嘅部门系咪真要谂下，系咪真嚟得？太容易咧咁样， 咁佢哋自己财务公司剔风险啫， 系嘛？财务公司话难嘅就系政府嗰啲，你又话难啦，又话啲中小企咧申请到咧就嚟执笠都申请唔到啦。啊，我哋呢啲易嘅，你又嫌我易，有冇搞错啊？咁样都系成哥个最好，系咪先？影张相， 系啊，真系 影 张有铺头嘅相噶， 就可以搞掂啦，真系。我觉得应该下次每一个财务公司嘅广告到最尾都要播阿关心妍呢只歌 咩啊？ 提一提你，你会唔会负担不起？我觉得咁样可能会令到你有机会再停一停，谂一谂啊！ 沉沦在你的体温。 关心然负担不起的电话号码1873881873881，今日星期五有点唱的，欢迎你打嚟同我哋尽诉你嘅心中情啦。而家听新闻报道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前在将军澳停车场堕下重伤的科大学生周子乐，现至今早大约8:00不治。消息今朝早10:00获院方证实时候，科大正举行学位颁授仪式。科大校长史维在仪式中途向现场宣布周子乐离世的消息，他带领全体出席人士站立默哀。而在默哀期间，史维拎出手巾抹眼泪，之后仪式继续进行。大批传媒在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报外等候进一步消息，现场亦有科大学生会的同学守候。科大学生会干事会内务副会长梁铭轩说，学生会将会尽力协助同学处理情绪问题，校方亦应该主动帮助同学。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朝早开会嗰阵，委员为今朝早离世嘅科大学生周子乐站立默哀一分钟。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喺会上话：得悉科大学生离世，感到好难过，愿意用自己一分钟发言时间，希望主席蒋丽云能够带领全体委员默哀。蒋丽云叹咗一口气话：佢都好难过。喺询问委员意愿之后，同意默哀一分钟。元朗发生致命车祸，一个男人死亡，涉事2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酒后驾驶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凌晨4:00左右，涉事私家车沿青朗公路往元朗方向行驶，驶过大榄隧道收费广场之后，据报撞向停在二线的工程车车尾，撞到落车工作的32岁工人，他当场证实死亡。现场所见私家车车身严重损毁，引擎和前座驾驶席凹陷，警方用索带围封现场调查。迪士尼表示，财政年度第四季香港迪士尼经营收益减少$55,500,000，相当于大约4.3亿港元。按上季趋势分析，估计今个财政年度第一季，即是今季的经营收益减少$80,000,000，相当于大约6.2亿港元。集团在电话会议中说，香港发生的情况打击整体主题公园收益，巴黎和上海迪士尼业绩增长被香港抵消，香港的情况令来自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旅客显著减少，假如情况持续，香港迪士尼今个财政年度收益可能减少2.7亿美元，相当于大约21.5亿港元。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气温25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35点，跌111点，成交额398.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3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9.6，跌4蚊。美团点评94.8，跌3.7；建设银行6.52，跌4仙；盈富基金27.85，跌0.5；新上市嘅康德莱伊械报28.15；工商银行5.89，升1仙；中国平安94.5，升0.5；友邦保险83.2，跌0.5；招商银行40.5，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6，日元109.23。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8，加元1.319，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6.979，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7点，升7点。港金现价报13,720蚊，跌16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76美元，卖出14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八西贡公路方面啦。西贡公路因为有爆水管，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业街。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巴士时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唔做违法嘅乘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伟业街作曲胡鸿钧、苏栋哲，作词范浩然，主唱胡鸿钧。 若我等共鸣人还可有谁？ 何光作曲作词冯咏琪，主唱 Robin and Candy。 从那一秒诞生，来这一秒发生，谁会斗胆算几多天活着 ？My Love 作曲陈德健、蔡晓欣，作词刘德华，主唱刘德华。 用我这一生浓情地说 My Love。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Kitty， 我好想同佢倾偈，俾佢做访问啊，因为一定嫁得好幸福噶。 茉莉，我都想啊，不过咧要嫁到好远先得噶。 唔使，我哋喺广播度都可以倾偈嘅。 今个礼拜敏感时刻嘅敏感人物有佢， 我系陈贝儿，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茉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我要带大家去一去生果档嗰度。 好， 有冇信心会识得揀生果？ 冇，好肯定冇，揀亲都错。 嗱，斜揀生果咧，都真系以果取果嘅啫，即系唔系以貌取人啊？ 冇错， 即系以貌取果。 嗱，我而家讲呢种生果，我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食， 好 常唔常食？ 留你啦。 我咧就系、是、如果唔系个仔嘅关系咧，其实我平时真系唔系太中意食呢样嘢嘅啫。 OK。 就是我怕我讲错添啊， 林似同似系一样嘢嚟噶嘛？ 唔系， 傻， 唔系似诶，佢系似类，但系咧都有无 似 啊，同埋 我好肯定林似似同牙似系唔系同一类？ 林似又唔同似嘅咩？ 唔系，即系似类咯，因为林似都有林嘅，真系林似系去林嘅，要搣咗个衣嚟食佢，有一劈嘅 咁似啦， 似系可以硬嘅实实嘅。即系似， 会唔会都系叫似咋？ 系都系似类，我 都系 似 类 咯。 一个类别，但系唔同咯。 系好啦，似啦，因为佢文字都系写似字啫嘛。我仲以为系林似啫。咁石楼同番石楼系 都系石楼， 系两样嘢嚟噶。 嗱，唔系，如果系红色嗰啲， 石楼同番石楼系同一样嘢嚟。 你问我搞笑咩？你明知我唔识答噶。第一样嘢我两样都唔食，系我好少食 石榴 嘅。 石榴系绿色噶嘛？ 石榴可以树上面摘嗰啲嘅，但系啲红色嗰啲咧都系叫石榴噶。 系越讲越多添。 我净系知边个系石榴姐啫，佢系阮琼丹。 系啦，系讲紧似，讲紧似。 嗰个似系橙红色嗰只啊，定系浅橙色嗰只啊？ 嗰个 嗱， 橙色嗰个啊嘛，你讲 橙色嗰个咯， 深橙色系咪淋淋地 啊？啱啊，我问条问题我都问唔到落去啊，原来，总之又 似 啊，佢掟嗰啲绿色叶嗰啲咧， 有绿色叶嘅咩？ 嚟噶， 唔系啊，有啊，咁呢个系咩啊？呢个 哦，呢个系似系硬嗰只，林似系真系 淋啲嘅，个质地唔一样嘅， 系一劈咁样 嘅，个样都睇得出噶咩？ 佢即系冇两样嘢啫，你同阿钟 硬 似 硬似硬似，哎呀成成都自取成都自取其辱嘅，我发觉问呢啲问题就 呢个硬嗰只 硬似， 用刀刺得出嘅系啦。 好啦，有冇见过佢啲硬似有啲白色粉末喺度嘅？ 有 系 有白色粉末嗰啲叫水似喎，有 咩啊？ 我唔知啊， 咩啊咩水似啊？ 白色粉末嗰啲咧，佢个 size 咧系比较O， 即系好似即系咁样叫椭圆形嘅。但系头先你嗰个齿系扁身形嘅，林齿真系有唔同嘅咧。 我只系想问条问题咧，嗰啲齿上面有白色粉末食唔食得啊？ 白色粉末嗰个叫水齿咧， 水齿 我哋通常咧洗干净佢批皮食嘅，就唔会齿 咧咁。 系我头先 讲 咗， 只可以 点解系水齿咧？ 咁样插， 因为要攞水嚟洗啊！ 唔知啊，佢个名系叫水刺咯， 种类有啲唔同咯。 OK， 等我上网。 水源希子啲 friend 嚟嘅而家， 咁本身个问题系乜嘢咧？ 系咯，我决定将佢简化嚟。刺上面有白色粉末，食唔食得嘅？ 食得，我估嘅啫，纯粹你冇问。 左边系刺上面有白色粉末，右边个刺上面冇白色粉末，你应该买边嚿嚟食？ 哦，我唔知道，我两嚿都唔会买，因为 要买， 我一定要买、啊。 你收到个 order 买钱， 我会做嘅嘢就系、是、阿姐啊，边一个靓啊，同埋呢个有白色粉末，咁系咪真系唔啱？ 咁如果阿姐同你讲话，诶、哎，冇粉个靓啊，信唔信？ 信 信， 因为我冇得信自己啊嘛，我唯有信阿姐啫，系咪？ 啊，你又水齿又林齿又硬齿出晒嚟啦，扣齿、乳齿、门齿，咁你话俾我听，有粉末定冇粉末？ 嗱，三只我都食过嘅， 边三只啊？ 就系头先讲 嘅林齿，系啊，软 啲硬啲同有。 系水刺我都有食嘅，即系有粉末嗰只。OK， 咁通常都系会洗干净佢，跟住先批皮食嘅咁样咯。咁嗰、那个 我而家问你毛粉定有粉？ 唔系，我会洗咗佢批，系批皮先食。 咁你拣有粉定毛粉啊？你而家有两只，你 唔系有三只？ 唔系啊，阿田讲紧嗰个原因，佢唔答系因为都系唔同品种嘅，即 系 大家都 系 瓜。 根据 龙虾咪瓜揸一个字啫， 唔系 唔味唔同颜色噶嘛。 根据佢嘅讲法咧，佢话真系其实咧都系同一隻齒，但有啲就有粉， 哦、 有啲冇粉嘅喎，係、 啊、 喎。嗱、 哦， 而家就只係咁啫。 咁應該食有粉啦。 你會揀有粉定冇粉？ 有粉咯、 啊。點解？ 因为有份， 因为有份咯，我都想有份，有冇色啊？ 有冇我份？ 有迟份啦， 咁我梗冇份咯。 好啦， 系啊，我想冇份。 好啦，嗱，答案咧，佢话咧系一个综艺节目介绍咧，佢话真系应该食咧有份嘅。 哦， 但系究竟点解咧？嗰啲粉系咩嚟嘅咧？ 我估，即系好似香蕉咧，平时咧，如果佢咧就系有斑点咁样，咪话咧，哇， 甜啲， 系啦，即系话佢。即係好熟啦，嗰陣時啱食啦，咁樣更加甜嘅咁樣，即係可能呢啲齒係咪有粉咧，就代表住。 咪有啲粉係後加嘅，唔係佢自己㗎嘛。 唔係我而家估啫嘛，我估係估錯㗎嘛。 你話佢天然定係後加 嘅？所以我就估佢係天然嘅，就 代 話俾你知咧。I am ready 食我，奇異果都一樣㗎。你就咁睇佢表面嗰個顏色咧，綠啲啊，定係啡色一啲嘅話咧，都代表住佢幾時係熟啲㗎嘛，係咪？ 奇異果又有分㗎喎。 有㗎。 出奇异果同埋惊奇异果，仲有小奇异果嘅， 系咩？真系有咩？ 点样有惊 期越果呢请问。 我要讲一个唔好笑嘅眼镜。硬硬去屈阿奇异果， 扣分扣分啊！呢、 這 个 系啊，本身都唔高噶。 讲翻个齿先， 你都知要咧。 好啦，讲翻个齿先。答案咧，原来啲果农教咧就系应该买有粉嗰啲。咁点解咧？啲粉咧，有啲人以为话喂唔系喎，粉系发毛、啊，即系因为佢啲灰灰白白咁样咧。 唔系发毛嘅。 系啦，有啲人就话唔系发毛，不过系代表啲农药残留痕迹喺上面。 我啲粉系佢本身诶嗰个水果自己发出嚟，一定系后加噶？呢、這个我就真系唔知。不过我应该知道后加。 佢就话唔系后加。 佢、啊、自己发出嚟。 天然嘅、 啊，我估啱。 系啊，佢话咧原来咧呢个齿表面上嗰阵粉末咧就叫做果粉。佢话咧系一层好似蜡咁样嘅天然油脂嚟嘅，系可以咧防止水分嘅流失，同、 哦、 埋可以抵御病菌嘅入侵。因此咧，佢话如果嗰个齿上面有好多果粉咧， 哦，即系佢自己搽 cream 啊， 冇错啦，佢、哦、自己搽 cream 搽 lotion 出晒嚟， 出咗嚟啊， 嗰啲白血球啊嚟晒、啊，就代表咧，喂，我呢只齿咧又新鲜又淋又多汁，因为佢又锁到水啦，又抵御到病菌啦咁样、 哎。 所以佢话佢话内行人咧，佢哋就话即系如果识拣咧，一定拣有粉嘅，系啦，佢话咧。原来相同的情况咧，菩提子都有， 系咩？ 阿菩提子有浸白色 我系唔会再问你菩提子同提子系咪同一样嘢嚟嘅？原来真系唔同嘅葡萄同提子真系。原来佢话佢话嗰浸白色嘢咧，我而家终于明啦。以前嗰啲黑葡萄咧， 葡提子我好少见到嘅， 有 即 系 有 噶，有浸白色嘅时捽下捽下都捽甩噶。 有时话，哎，系咪要洗到干净先食啊？ 原来佢话同一件事嚟嘅，嗰、 哦、 粒葡提子都系有嗰个果粉喺度咧，都系锁水同埋抵御病菌嘅咁样啦。好啦，咁但系如果齿饼咧？ 齿饼 干咗个齿饼，佢都有白色噶嘛？ 都话咪糖衣嚟噶，我唔知道啊。 嗰啲咩嚟嘅咧？原来咧都有白色嘅。佢就话咧今次就唔同啦。佢话咧嗰啲系果糖， 哦、 蒸发完之后咧留低嘅残余物嚟嘅。咁、 哦、 所以啦，如果根据呢个讲法咧，应该就越多粉咧就越甜啦，因为佢啲果糖咧蒸晒出嚟之后咧就摆咗喺度啊嘛。 嗯，咁即系大家唔使担心嗰啲粉咧，其实系有问题咯，系咪啊？ 咦，唔系、哦，啲粉系果糖随住水分蒸发，哦，系啊，冇咗水，咁嗰啲果糖就停咗喺度，咁应该就越多粉咧，就代表佢越甜。 太多果糖又唔好噶， 啊，唔系咁唔紧要，你就拣啦，拣你嘅口味啦。 喂，我问多个环掂系咁，我即系我真心无知，我认嘅。啲人咧去拣西瓜嗰阵时未拍佢嘅，嗱，我由细个开始跟阿妈去拣西瓜咧，已经系拍佢，但系咧成日拍咧就觉得啊，硬系觉得咧自己好有技巧嘅，但其实你。拍嗰阵时咧，西瓜系点样为之？即系点为之好啊？阿 贵，空心定实心咁样听？ 空心好定实心好啊？咁即系 空心 你 老官 啊？哦，咁唔知啊？ 我唔系好记得啦。我细个其实买西瓜噶， 系咩？买到而家咁似一个西瓜啦，唔怪之你个身形 噶。 你咪系嗰个西瓜条咁样。 咁榴莲，你估细个咪卖榴莲嘅咧？ 卖榴莲卖西瓜，咪因为我阿爷咧开杂货铺噶嘛，咁佢有卖西瓜嘅。咁我细个真系去咧就 有冇 卖 西瓜箱咁？ 喂，真系嗱，我俾你望下啦，真系有三个唔同齿嚟噶， 有一个番茄嚟嘅喎， 唔系咯，有番我， 唔系我呃你啫， 南瓜嚟嘅， 南瓜我都见唔到。 系啊，呢个嗱，呢个咧， 呢个咪 中 间 个根本就系番茄， 中间嗰个红辣椒嚟 嘅，中间嗰个系林齿，有发毛，即系话呢个咧系水齿。 嗰、 那 个就算你话齿都系红椒啊，红椒同红辣椒又唔一样噶。 呢、這个就 系、 是， 哎呀，做女人真系好难噶。姊妹们有冇同感先？天生孤高如龙，孤君都可凄美离过。多想因他纯良，都不舍得抑压自我。爱有奈何，青春堪奔哪来？狠狠饮干先知着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甜蜜最好跑低我。 关于现代女性的描写，每日向外闯，应付不同的社交，想做自己又怕同群众格格不入，唯有回到家静下来的时候，才是做紧最真实的自己。人类最好跑低我。作曲徐继宗，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谢国维。今个礼拜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邓小巧《香槟女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嗱，关于水果嘅战争咧，我哋留待下回分解。而家呢啲叫做上回讲到引下你口味嘅啫。如果有啲果农高手咧，可以咧留一留力，系啦，我哋迟啲再同大家玩过下。 其实低手都已经认识，只不过我哋三个唔知道啊。 咩啊？ 细声啲，细声啲。 你只有上 呢度有个，因为有个卖西瓜嘅，都唔记得西瓜点拣啦。我哋唔好再笑啦。 我真系唔知道你卖个西瓜喎。 好细个， 其实睇得出啦都。佢唔系卖西瓜就卖冬瓜啦。 系冬瓜俾你 嘅。但冬瓜系中嘅，可以话。好啦，讲翻啦。 好啦，嗱，今日咧我有两个题目嘅，咁啊真系要同大家讲下嘅。今日咧系廿四节气嘅咩日子啊？知唔知啊？ 我知， 今 日系唔系 未 入冬立冬？ 未啊嘛，系咩立冬 咩？系啊，因为我听到琴日佢搵资料嗰阵时，所以我知冇鬼知咩 立冬 立冬啦， 即系理应今日开始冻噶啦，系咪？ 啱啦， 都系凉啲嘅今日。 系咯，咁啊，今 你见到阿田都着件外套，你就知凉啦。 系啊， 我今日有戴颈巾啦，已经。 唔系你本身贪靓唔计啦， 唔系啊， 你 因为 颈巾 一早一晚啦，唔系一早一晚有阵时真系有风 凉。我知噶啦，你琴日就好风凉噶啦， 咪就系咯， 咪咯， 抵得 天气冻，梗系唔抵得啦。 你嗰粒生果，葡萄都喺个口度跌咗出嚟咧，由于时间， 我继续食林子算啦。好啦，今日讲 今日立冬系廿四节气之中第十九个嚟噶啦。 OK， 系啦 ，OK， 系第十九， 第十九个系啦。咁啊，由于即系话咧，今日开始系进入冬季嘅第一日开始。 系 咁啊，即系古时咧以农立国啦，咁农民咧就会喺呢一日会做啲咩？ 以农咯，点立国咧？ 咪即系咩啊？真麻烦嘅，人哋农村啊、农业啊、社会啊， 我唔 系 差。 诶，佢又 佢自己谂紧啫嘛，佢 我谂到啦，以为咁样食到个字，真系笑死人 啊！ 隔篱村嗰啲都出嚟笑你嘅，真系。 佢今日做咩咧？你吓， 我理佢啦。 咁啊，呢一日。咁咧，佢哋咧就會俾自己放一日假咁。 係咩？ 係啊。 喂，走啦！ 其實我哋覺得應該放。 其實我自己咧係務農為生嘅，咁樣跟住就即刻變咗。 係啦，其實咧上至天子皇后或者下至平民百姓咧，佢哋咧都要呢一日咧係放假嘅，因為真係隆重其事。 即係唔使上庭噶啦，嗰招即係唔係上朝啊？ 上朝啊，上庭。 你又夾硬講啲笑話， 我冇講錯啫，唔係笑話嚟噶。 好。 係啦，咁啊呢一日放假咁樣去做。做啲咩咧？佢哋会举行一啲祭祀嘅仪式嘅。咁喺呢个汉魏嘅时候咧，咁啊皇帝咧就会同啲君臣咧就会一齐 食汤圆， 迎接呢立冬呢一日嘅。 立冬会做啲咩咧？ 系啦，嗱，我就 系 想话， 都系唱歌跳舞嗰啲啦嘛。 和尚大有杯雪斋，冬至 唔系吃喝玩乐嘅，佢哋 好严肃嘅。 咁咧，佢哋咧就会做一个咧， 砌雪人 皇帝。点啊？砌雪人， 你 砌雪人， 你话 人 忧咩？ 唔系啊，感恩嗰啲啊，因为呢一排都好多啲咩感恩节啊嘛，我咪 买嘢， 会唔会系抄翻以前咧？因为佢哋系你头先一开始咧就话农民多啊嘛，佢哋要藉住呢一日咧就感激翻喺过去呢一年咧，因为夏天啊秋天就系佢哋收成嗰啲季节啊嘛， 即系同土地讲嘢， 多谢个天，多谢个地，你哋可以知道系 谢天谢地 谢天华系啦，跟住咧就走咗出嚟要多谢佢哋，亦都寄望来年啊就可以有好風調雨順嘅， 俾一百分佢， 係真係今次俾一百分佢，係啦，因為要祭有啲祭祀儀式啊嘛。咁啊嗱，講緊咧喺皇帝同埋啲君臣咧，佢哋會呢一日咧會迎接立冬啦，但係佢特別會表揚一班人， 係 同埋佢哋屋企人， 農民。 啊，咁啊，借意咧就鼓励民众咧就要齐心抵御外敌啊，抢夺同埋侵略嘅。咁佢表扬一班 咁咪长城嘅士兵咯。啊，唔系嗰阵时未有汉魏喎， 系啊， 边疆嘅士兵咯。 嗯， 城门嘅 士 兵 咯。噶啦，不过系咩士兵咧？ 啊，死咗嘅士兵咯。 系啊，要表扬一啲烈士啊。 烈士 系啊，因为佢哋为咗个国家咧，即系吓抵御外敌啊，跟住牺牲咗自己性命啊，咁，所以佢会喺呢一日咧就即系去为咗一啲。为国捐躯嘅烈士去表扬，同埋去抚恤佢哋嗰啲屋企人嘅， 系啦，啱嘅， 系啊，咁啊而民间百姓咁即系做翻啲嘢啊，系咪先？ 冇错， 咁你冇留啊，你死烈士啊，唔会系咁啊，咁啊跟住咧，民间百姓佢会做啲乜嘢咧？咁就好似头先阿祖祖咁讲啦，佢哋真系会咧去一班人咧就走去咧祭祖啊，祭祈求咧今年大丰收，多谢你啦，咁样感恩，跟住咧又祈求出年咧希望都可以大丰收咁样嘅。咁但系咧，去到东汉啦、宋朝啦、清朝咧，佢哋有一个河东嘅习惯。 河东， 嗯， 即系打麻雀嗰度。 喺终于咧到咗冬年，冬天嘅时候啦，咁样 冬天过啦， 河东嘅习俗。咁佢哋 想讲冬圈嘅，其实我真系想讲。 啊， 多个冬啦， 系啦，打多个冬。 咁贺冬咧，佢话咧，咁点样贺咧？佢哋真系咧，好似拜年咁样嘅。 哦， 咁 烧把掌噶。 佢好似拜年咁，佢哋会换晒新衫啦，咁跟住咧就会带啲礼物咧去啲长辈屋企咧嗰度拜冬噶，咁样咯，系啦，即系食下饭倾下偈啊，咁样，咁啊新年就叫拜年啦，咁佢冬天咧就叫拜冬咯。 即系总之就喺嗰日着新衫出嚟就互相喺度拜， 系啊，即系去带啲礼物去屋企人啊、长辈屋企嗰度。 即系我哋平时新年就话新年好，可能佢就话冬天好，冬天好，立冬好，立冬好， 系啦系啦咁样咯，就拜冬啦咁。咁啊，除咗拜冬，你估佢仲喺立冬呢一日会拜乜嘢？ 拜除咗拜冬，仲会 拜祖先， 拜咗祖先头先咪 拜土地。 不用再拜神啲祭祀嘢有噶啦，仲要拜咩啊？ 拜嗰啲拜厨房， 我都话嗰啲已经拜晒啦。 哦，拜晒， 普通嘅啲嘢做咩要拜嘅啫？ 即仲要拜啊？ 仲有一样嘢拜嘅， 拜拜你 喺呢日 斟茶俾父母， 斟茶就斟茶啦，但系唔系 我知俾只牛。 如果佢饮到嘅话咧，就代表住你今年会风调雨顺，连牛都听你话系嘛？ 辛苦只牛成年啊嘛，系咪咁啊？ 我拜托你啦，唔该你啦。 咁你可以估啊，你唔好俾我哋靴你啊！话俾你知，好大机会啊！我见到 唔系拜啲农具， 唔系 拜件衫，即系你务农嗰件衫。 拜个人啦，好唔好？估人啦。 拜个人，拜孔子。 嗯，唔系。 拜神农氏。 咁啦。 拜牛郎织女。 我知道你好努力嘅啦，系拜师啊， 拜 叫拜师啊， 拜师学艺， 系啊，系 唔系死师啊？拜师学艺啊， 系啊， 拜老师 学艺 啊， 咁拜边个师啊？老师啊？ 啊嗱，其实佢咁样个， 即 系 各自翻学校揾个老师啊？ 佢话佢话有啲朝代咧，佢通常有啲嗱，真系唔同年代嘅，佢有啲年代咧，冬季咧就唔翻学噶啦，因为冻啊嘛， 系 咪先？但系有啲朝代咧，佢会办冬学噶，咁佢就由立冬呢一日咧就拜师啦，咁跟住咧就举行呢个拜师活动咧，之后就开始正式咧。呢个冬学嘅学年开始， 即系开学上堂咁样， 系啊， 原来咁样。 所以咧，即系由于咧咁忙咧，立冬呢一日咧，大家都系要放一日假咧，就俾佢哋做咁多唔同嘅嘢。 我哋连拜牛都讲埋，都系冇讲到拜师， 都估唔到拜 师，我都估 你都乱嚟嘅， 真 系 冇嘅。唉，我都唔知点帮你。拜， 我唔做咩要拜 佢 师啫？ 唔系佢讲咗拜师， 头先已 经 讲咗尊敬嗰啲烈士噶啦嘛，已经。 系啊，所以立冬呢一日咧，对于古时嘅人嚟讲，是很重要的这一天， 很重要， 记住了， 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 好好好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 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小雪完之后咧，就到大雪，大雪之后咧就冬至噶啦，咁样咯，系即系嚟紧嗰啲廿四节气就会咁样啦。OK， 好，咁我承接翻仲有少少时间，承接翻上次我哋讲牙齿好唔好？ 系啊，我好期待，仲未讲到剥牙，讲咗两个礼拜啦，都仲讲唔到剥牙。 我哋估唔到今日咁跳跃啊，真系、 啊、 由呢一个立冬一跳跳去剥牙先。 咁啱正正 你快 剥 牙，剥牙好， 未又可以咁快讲晒， 仲讲唔到剥牙。你 登記咗先啦，你喺診所度登記先啦， 咪咯， 我想知古時嘅人點樣剝牙， 快啲啦，剝衫啦， 係啊。嗱，而家我哋咧一日咧起碼刷一次牙， 係。 咁啊，我哋即係如果係著緊啲嘅，就會早晚刷牙嘅。 係。 咁你古時人又會唔會有早晚刷牙呢家嘢嘅咧？ 我話冇， 冇啊。 我話佢飯後就刷牙。非常重视 咩？你之前都系话攞啲咩树叶啊，各样嘢啫嘛，因为 系 啦， 唔系树叶啊，树枝、杨柳枝。 我估系好频密嘅，食一次饭刷一次牙，一日食几多次饭就一日刷几多次牙。 我觉得因为佢哋嗰阵时冇牙医，所以佢哋都系会好密咁样刷牙嘅。 即系跟我啦， 即系咁样啦。古书咧都有记载咧，古时嘅中医就话啦，每于饭后必瘦，瘦口个瘦吓，即系朗口个瘦，则此到老兼百病， 瘦咗一次 必瘦啊， 系啊， 必瘦口啊，即系朗口啊。佢话则此至老兼不。兼白不坏咁样，系啦，即系佢话咧，食完 饭后就刷啦。 佢哋唔系佢朗口瘦口嘛，唔系刷牙嘛，佢会朗口嘅。佢话咧，咁啊，就去到老嚟嘅时候咧，啲牙都会依然系白啦，同埋唔会坏嘅。咁啊，期间即系佢仲有咧，佢话你估古时人啊，懂唔懂 有冇漱口水嘅？ 漱口水佢咪用盐水啊，用酒啊，咪用茶咯。 上次咪讲过咯， 系咯， 系啊，冇错，你讲得啱啊。 仲有问呢样嘢咧？ 冇，继续啊。 哦，唔记得咗咯。因为我冇温故知新，所以 继续啦。 冇错，系 啊，冇得继续啦。嗱，而家因为剩翻嗰十零秒嘅时候咧，我呢个题目我要留翻下个礼拜要同大家。 你下个礼拜究竟讲唔讲到磨牙噶？ 咁我哋不如一齐朗口五秒钟啦。我哋试下扮古人朗口啊，一二三。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啦，睇你朗几行几多秒。好，先第一次新闻报道。 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22点，跌124点，成交额4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3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9.8，跌3.8。美团点评94.45，跌4.05元。建设银行6.5元，跌5元。盈富基金27.85元，跌0.5元。新上市嘅康德莱医械报28.5元。工商银行5.89元，升1元。中国平安94.4元，跌5元。友邦保险83.25元，一毫。招商银行40.5元，升5毫。药明生物89.55元，升2.35元。部分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26，英鎊10.03，瑞士法郎7.871，澳元5.388，加元5.936，新西蘭元4.982，歐元8.6509，每百日元對港元7.16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15，日經平均指數報23367點，升36點，港金現價報1372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89美元，卖出1469.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车多，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危害健康，要做个尽责任嘅司机，唔单止开车前咪饮，收咗工都应该借住酒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中东资料，你谂住去旅行啊？ 唔系，我谂紧将公司业务拓展去中东啫。 吓，中东你熟咩？冇人脉好难噶、哦。 就咁靠我啊，梗系唔得啦。不过嚟紧11月13号，香港贸发局会有中东营商攻略免费研讨会，入面会探讨中东消费市场，仲会分享点样善用线上线下平台接触中东买家噶。 咦？咁我当鱼蛋会唔会都有得谂呢？ 要知道更多资讯，请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嘅贸发局。 劳工处就快举办中高龄就业申理程招聘会、哦、 我知道11月13号至15号在上环文娱中心展览厅举行嘛，有超过70个机构即场招聘，很多空缺的。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有问题就打21533985问下啦。 同声同系，亲亲嚟。 爹哋妈咪，我想 你讲啦，我听紧噶。 教导子女嘅妙法。 小朋友啊，父母关心你、锡你，但系有冇疏忽你嘅时候呢？ 好多时啲功课我都唔识做，爹哋妈咪又话教我，但系成日都唔记咗日，最后我都系要第二日翻学先问到老师啲功课点样做。 当小朋友遇到生活上啊，又或者学业上嘅困难咧，佢哋都会希望父母为佢哋指点迷津嘅。如果父母能够讲一啲有智慧嘅说话，令到孩子解决问题，佢哋就会觉得父母真系为佢哋好嘅，而佢哋都会将解决嘅办法好好咁学习嘅。 爹哋妈咪讲嘢成日都喺度我，成日话为我好，其实就系乜都唔想我去做，唔想我去玩，唔想我食零食。我越嚟越唔鍾意佢哋咁样啦。 要同小朋友关系破冰呢，其实第一步係好重要㗎。父母嘅表达方式亦都唔可以永远用长辈或者说教嘅态度呢嚟同佢哋讲㗎。父母应该明白时代改变咗啦。有时候呢应该讲自己嘅亲身情况，反而就比讲一啲道理呢就更加好㗎。譬如话俾佢听自己遇到喺工作上面或者屋企呢遇到嘅困难究竟係点样解决㗎。总好过咧讲一啲好空泛嘅道理，乜嘢不听老人言啦，吃亏在眼前咁样啊，佢哋冇共鸣噶。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相你。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好啦，下次点唱时间18723881872388啦。咁网上留言都无任欢迎嘅，亦都有传真号码就23396453。好，我哋而家逐一读大家嘅点唱。 好，首先呢度呢有阿苏志强啊，我译音阿苏志强，佢就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有个好兄弟今日呢就生日嘅，喺度呢想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想点温拿嘅朋友俾佢听喎。是不是校长那个应该是。他说你希望。 版本有的吗？ 我不知道。他说你希望我们兄弟情到永远。跟住有个备注的，我觉得这个备注劲。 叫我不要唱。 不是。他说我们在旧屋村那时认识的。当年7岁定是8岁。 嗯。 现在他已经53岁。 哇。 在这里呢，麻烦三位主持播出啊，非常感激啊。 真的要朋友。哇， 你真的讲的这个呢 ,40几年的友谊啊，祝这位兄弟呢永远都要开心快乐啊，我听到都觉得好开心啊，他是苏志强。 啊，如果有个呢都类似同啲兄弟姊妹情谊有关的，啊，Ping Chow 呢他就说啦，早晨三位，我想呢就祝我家姐11月15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嗯。 希望他大人有大量，不要再嬲大哥啦，咁样佢话祝我哋四兄妹咧翻去小时候咧咁欢欣嘅情怀。佢话曾志豪话上个礼拜咧个姐姐咧叫你帮佢揾嘅嗰一首歌咧，佢话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咁佢就话歌名咧系相识也是缘分啦，系张德兰姐姐唱噶咁样。莫非系咪嗰只啊？相识也是缘分， 相识是缘分系咪咁啊？ 真系唔好， 我都觉得系，我觉得我已经好接近 了。好啦，系啦，好 ，Lily 人咧就话啦 ，Lily An Chong 就话你哋好啊，下个礼拜三11月13号咧系佢个侄仔啊祖尧嘅生日啦，啊，同埋结婚摆酒嘅大日子，哇，喺佢净拣自己生日一齐结婚同埋摆酒啊， 嗯， 咁咧跟住咧就祝佢哋咧就白头到老，一生咧能共同甘共苦，咁啊遇到问题咧就唔好咁轻易放弃啊，彼此咧。互相关爱直到永远，啊，做一对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啊，这样， 嗯嗯， 啊，这个 Auntie 好好啊，这样祝个侄仔 OK， 哦，我们一阵间呢 check 我们的 Fax 机是不是不通啊，刚刚收到我们 inbox 的 message， 哦， 他就说三位主持你们好啊，首先要恭喜豪仔平安顺利在日本回来， 多谢， 是啦，跟着他说今次想点唱，啊，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比同他同年同月同日同医院出世的好姊妹， 哇， 阿麗常、Becky 聽嘅，咁佢哋同年同月同日同醫院出世，係咪即係嗰陣時出世已經認識咗啊？ 唔係啊，即係佢啲阿媽有聯繫咯。 我 個 仔都有嗰啲， 即 係 阿媽已經係好姊妹，跟住咧就 唔 係，譬如嗰啲十一月之星，我仔嗰陣時出世咧，佢哋都會話啊，你喺邊間醫院度咧？大家都係嗰個日子出世嘅。 但係我諗 佢哋就會有交往，唔係幾個可能性都有嘅。金蘭姊妹又得，咁啱喺醫院嘅嗰個產房度，大家咁樣認識都得嘅。 係啊，總之咧就好有緣分啊，真係。佢話咧十一月十四號咧就係我哋嘅生日啦，喺度咧祝願 Becky 咧就生日大快樂，身體健康，幸福滿滿，繼續咧煮啲美味嘅嘢食啊，俾家中三位老細品嚐。愛你嘅好姊妹阿美容嫂咁樣。 係啊，好。 佢美容啊， 個名字幾好啊， 係 啊，呢度咧就有阿 Lisa 佢就話咧田祖豪你哋好，下個禮拜二咧十二號就係我同我老公咧 Ricky 啊結婚31周年，要多謝咧老公咁多年嚟咧對我嘅細心照顧，愛護我同兩個仔，處處都包容我。可以遇到佢咧，系我今生好幸福嘅事情嚟嘅。永远爱我老公啊！希望有更加多嘅31年啦吓。多谢你哋读出啊，亦都香港咧就尽快恢复平静同埋安全咧，唔想再有暴力事件啦。佢系 Lisa。 嗯， 系、 okay, 好啊，好啊， 好 啊。 呢度咧啊，佢话佢阿仔叫佢做琴姐嘅，佢话今日咧系佢阿二仔阿卓彦生日啦。佢自己咧阿琴姐咧就16号新旧历同一日生日，大仔阿卓峰咧就23号生日咯。哇，即系十一月之星喎。咁佢哋祝佢哋两个咧就工作顺利啦，身体健康。佢咧就嚟紧咧就11号会做一个小手术啦，希望手术成功，同埋咧祝愿香港咧快啲回归平静。阿琴姐想 系啊，呢度有 Emily 啊，佢就话风。苏三宝你哋好啊！我屋企嘅宝贝咧，阿豆豆猫咧喺星期二嘅清晨咧瞓紧觉嘅时候咧离开咗，终年咧就17岁。佢话咧豆豆猫真系好乖噶，连走嗰一刻咧都用咗最乖最安静嘅方法去离开。不过个感觉咧真系觉得好痛好痛，就好似冇咗个亲人一样。不如啊，你哋点首歌俾我哋听啊？希望爸爸妈妈我啦三位咧都可以尽快走出伤痛，亦都希望阿豆豆啊可以喺彩虹桥度开心快乐，最后咧都祝埋丰收三宝要身体健康，继续咧就将欢乐带俾大家。多谢你哋啊！佢话不悲过去，非贪未来，心系当下，由此安详咁话。 嗯，系啦，明白嘅。OK， 系啊，豆豆 系啦。OK， 好啦，呢度咧有阿 Mandy 啊 ，Mandy 钟就话啦，丰收三宝早晨啦，佢想点唱俾佢仔仔啊 Percy 听。测验卷咧就攞咗成绩啦，佢话无论点咧，爸爸妈妈咧都好爱你嘅，只要仔仔你尽咗力就 OK 啦。下次今次唔得嘅，下次再努力啊！知唔知道啊？佢系爸爸妈妈十分爱你噶。 系啊，咁啊，Jeffrey 咧亦都话啦，希望咧呢一个年宵市场咧可以顺利平安进行啦。大家就唔好谂啦，系咪咩压力啊嗰啲咁嘅问题？希望就唔好俾啲咩企图咧就骑劫咗啦咁样。咁总之佢话政治问题就尽快政治解决啦。咁、原来阿 Macy 咧就话啦，三宝啊，我想点唱俾咧陈山聪同埋陈太嘅新婚之喜啊！ 恭喜恭喜！ 系系系， 系啊！呢度咧就有谢丽霞，佢就话咧，我话想点唱俾今个月咧有两位职员咧就生日嘅，11月10号咧就胡姑娘生日，11月23号咧就到程姑娘生日咯。11月20号咧有一位舍友咧就 B B 啊，佢咧都生日啦，喺度咧就祝三位咧都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咁话。 OK， 好啦，呢度咧有嚟自新加坡嘅马小姐，佢话我个女女咧呢个星期啊开始考 IB 试啦，佢咧呢度咧即系等于我哋呢度嘅 A level 嘅试，咁样佢话咧压力好大啊，好想同佢讲声妈咪爱你啊，支持你噶，仲有听日咧就系佢同佢老公结婚28周年纪念日啦，佢话多谢老公咧为呢个家尽心尽力，愿意我哋咧就白头到老，一直相爱。 呢度咧就有 Candy 啊，佢话辛苦咗。周同学啦，求主咧俾佢安息，亦都安慰佢嘅屋企人，希望唔好再有人受伤，因为咧咁亦都希望恶者啊可以受到制裁啊，主可以平息到而家嘅现况。 电话号码87318啦，稍后就会继续读出大家嘅留言噶啦吓，我哋努力会抢收部 fax 机嘅啦，睇下系咪真系咧收唔到，收唔到吓。有麦浚龙同埋黎明啊。 我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 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忘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护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唯记得你绝情的一刀，痛到以后没余地。情人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相克相爱但同床，居然带着泪回味，用尽苦心优雅地与你掌声说别离。 王耀祖， 丰收快活人。 忘记和记吓，麦浚龙同埋黎明，我觉得咧食字食到呢个位都真系型到爆， 系 食到靓到咁啊，仲要 食到咁样，即系大家都好明显， 两个 意思齐晒啦，系啦，即系忘记咗同埋记得又有， 系啦， 咁又忘记咗以前阿天王成日卖嗰个电信广告嗰间公司又有， 亦都揾翻阿 Mark 咧帮佢哋做翻呢一个呢首歌嘅监制同埋作曲啦， 所以有啲似嗰阵时嗰啲电信广告啲味道， 即系好多回忆翻。嚟啊！真系，唉， 真系会啊！ 我们的有冇得真系揾呢类嘢做下先啊？ 有，我哋之前都介绍过， 唔系就喺回忆啊， 系啊。但系间唔时咧，即系讲多两句，有阵时咧 ，Facebook 咧都会见到有啲人咧订嗰啲叫做旧香港啲片段咧。佢旧到你话系嗰啲咩？即系仲系拖住条边嘅嗰啲又有，旧到系我 拖住条边， 即系仲系清朝啊嗰啲咧。因为佢有阵时有啲好早期嗰啲咧，民初咁就嗰啲，佢有啲片。但系你话咧，好似我哋呢啲中古世纪嗰啲咧，又有嘅，但唔知点解咧？在而家呢一輪嘅氣氛之下咧，好受歡迎。 點 解一訂呢啲舊時代咧？譬如我上個禮拜見過有條片咧，係訂咧舊嗰啲鐵皮火車咧。 係 咁啱就喺我們的之後做完咧，就碌到有人就話啊，以前啲電氣化火車或者再舊式啲係點樣咧？ 其實我一直都想講嘅，但我唔夠膽講，而家咁鬧哄哄。 唔係，即係個意思即係話咧。好多人鍾意睇，跟住呢好多人嗰啲即係嗰啲留言呢通常都话点解好似真係以前嗰啲咁好嘅。 係 呀，即係好似淨係影住条街呢，有个阿 Sir 喺度指挥交通呢，冇嘢喎，佢影返条街以前嗰啲景象呢，啲人都觉得係好怀念啊咁。 咁我哋永远都会怀念开心嘅时候嘅，即係譬如我哋讲到即係黎明喎，嗰陣时香港乐坛四大天王嗰个阶段，哇，百花齐放啊，咩类型嘅歌都有得听，梗係开心啦。 係啊，好，我哋继续读留言啦。咁虽然我哋就好想好开心嘅，不过呢真係好有可能呢今日你都会见到有啲即係会伤感嘅新闻呢一定係出咗嚟㗎啦。譬如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听众呢，佢哋有啲因为琴晚已经留言点唱嘅。咁、但係即係琴日嘅时候呢大家都仲 好有希望嘅，希望可以同阿周同学打气嘅。咁但系可能嚟到今天，头先听到新闻咧，就知道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咁每一个听众嗰啲名咧，就唔一一细讲啦。咁因为佢哋其实全部都系咧，本来就希望佢坚强，早日好翻。咁但系我相信嚟到今刻咧，其实个祝福个心都冇变嘅，就系希望佢哋譬如安息啦，希望佢身边嘅朋友咧，同埋屋企人咧，都希望佢哋可以走出伤痛咁样。 仲有学校同学啦， 就 系 咯，佢哋啲同学系 我谂咧都包括埋咧，我哋好多风骚嘅听众，因为收到好多唔同嘅点唱咧，即系连我哋嘅听众们咧，即系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咧，佢哋个心情都唔好，觉得好难过。我谂呢类型嘅消息，乜嘢情况都好啦，冇人会觉得舒畅定系点样嘅。但系我会话，即系唔好将个难过变得太大嘅话咧，即系大家。已經咁大壓力啦，都要懂得去揾一個出路咯，幫自己。 係啊，亦都有譬如琴日喺火災裏邊，即係有一位喪生嘅，即係嘅女市民咧，咁啊，因為後來有啲人都話其實佢就係一百毛嘅員工嚟嘅， 去珠寶。 係啦，咁啊，所以都希望佢哋要即係安息啦。我見過有一個留言嗰個 post 咧，就都比較正向嘅，佢就話咧，當你覺得悲傷嘅時候咧。是咩意思啊？佢话当你觉得悲伤嘅时候咧，佢就提醒你咧，你需要有时间去疗伤啦咁样。我觉得呢个好正面啊，因为你谂下个意思话，你觉得而家好悲伤，好悲伤，咁你唔好俾自己跌落去。 佢 话 系啦， 佢话当你知道自己悲伤咧，其实佢就提醒你，你 系 要有时间去疗伤啦，系啦。无论你系话搵人倾，你话你要去喊一场，你话你要做啲咩都好咧，都系话俾你听，你都要自己都要唞一唞， 系系 啊，因为可能你见到大家肉体受个伤，但系你唔知道原来自己咧，你 心灵上 系你以为你自己坐喺度冇事，但系可能你都千疮百孔，好正常嘅，因为你 系 人嚟噶嘛， 即系冇人想睇到一啲咁嘅新闻， 系啊，你系血肉之躯，系会人嚟噶嘛，系啊，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祝福加油嘅点唱咧，我哋就全部一次过就送晒俾可能喺呢个星期里边嗱离世嘅两位嘅朋友啦，亦都有好多关心啊同埋支持佢哋嘅市民咧，咁啊希望佢哋真系要努力坚强落去。 愿世间都珍惜，信和爱能相爱，奉上一生光阴去竞赛。谁亦不必争议，不需对峙。明日纵使跌低，宁愿抗争到底。愿世间都摆低对骂战和偏见，愿你听取心声与意见。明日不需枪炮，只需对话，蒙着眼的那位难被战火的洗礼。问世上还有几多人苏醒一个灵魂，愿我们能有理想惜纷争，再放下怒愤，没法能忘记这天绚丽白色哀伤的日期，万世静等你。话我知苍天想思念你，求真理，话我知应该怎爱到你，沉默不可解决青春岁月，承诺太早说穿，随便穿更加仓促。问世上还有几多人枯萎一个灵魂，愿我们能有理想惜纷争，再放下怒愤，没法能忘记这天绚丽白色，我们来过此一起行多远，想说问世上还有几多 紧抱自由，愿觉醒在无奈斗，愿你终于清醒，有没有？ 方浩文的歌曲《缘》，希望这个缘就可以带到给全香港每一个的朋友。继续读点唱了、这里有个诗诗，诗诗 Chan 他就说了，我的、外犬莎莎今天十岁生日啦，咁喺九年半之前呢，我就去咗流浪狗场呢就领养，咁呢就俾七至八十隻嘅大狗呢围埋嚟走嚟走去，突然间呢有一隻狗狗呢就舐咗我隻手一下，嗱缘分嘅就係咁㗎啦，我就决定呢带咗佢返屋企，所以呢佢好想点唱呢呢一个伊健嗰隻啊，感激我遇见，就俾一班呢喺狗场嘅义工啊好多謝佢哋嘅嗰种爱心、 okay。 如果冇佢哋帮助流浪狗嘅话呢，佢都唔会遇上我生命中嘅莎莎。 Okay， 呢个就係诗诗嘅点唱。 呢、这个诗诗呢有另一个呢就关于宠物㗎喎，咁佢话呢想点唱俾佢只猫听，叫领茶女王啊，佢话已经话咗俾佢听咧，我哋好快搬屋噶啦，领茶女王。咁咧佢话佢咧只系识喵喵喵咁样回应佢哋，系啦。佢话咧佢出佢，因为佢话呢只猫猫咧出晒名细胆嘅，佢话咧唔知道咧要用几耐时间适应新屋企，希望咧佢搬到新屋之后咧个情绪唔会太大影响佢。 哦，咁啊系，因为有阵时 都要适应啊，需要时间。 一而新居就大件事， 所以佢话都希望佢可以尽快适应啦，领茶女王咁。 系啊，好啦，电话号码7388啦，听完十二半新闻之后咧，就会读你嘅点唱留言，全真无人欢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前在将军澳停车场堕下重伤的科大学生周子乐延至今早大约八点不治。消息今早十点几获院方证实事后，科大正是举行学位颁授仪式，科大校长史维在仪式中途向现场宣布周子乐离世的消息，他带领全体人士站立默哀。在默哀期间，史维拎出手巾抹眼泪，之后仪式继续进行。大批传媒就在伊利莎白医院深切治疗部外等候进一步消息，现场也有科大学生会的同学守候。科大学生会干事会内务副会长梁永轩说，学生会将会尽力协助同学处理情绪问题，校方也应该主动协助。科大就发表声明，对周子乐不幸离世深感沉痛，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校长史维今朝早主持毕业典礼期间提早离开，到医院探望周子乐的家属。发言人说，校方将会陪伴家属度过悲痛时刻，并提供一切所需协助。校方亦都会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心理辅导。校方呼吁同学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再有冲突以致悲剧发生。高等法院上个月批出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未经同意下公开警员和警员家属的个人资料，并且禁止任何人恐吓和骚扰警员及其家属。禁制令有效期至今早十点半。高等法院朝早再开庭处理，律政司一方申请延长禁制令，引用网上有留言指有人声称要绑架警员的儿子，记协就提出申请，要求法庭修订临时禁制令的内容，豁免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活动时候披露有关资料。律师批评禁制令同时针对传媒的报道，又说新闻自由的价值不应该妥协。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说，市建局要有足够资源才能够协助政府兴建资助房屋。目前市建局财政健康，但预计四至五年之后会面对流动资金不足问题。韦志成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要解决日后流动资金不足问题，市建局可以借贷，确保能够兴建首置房屋和保持市区更新步伐。他说市建局有同银行沟通借贷问题，如果政府能够为市建局作担保，相信有助减低利息。又说目前在市区收地相当困难，市建局将会减少地面道路面积，将路面活动转移到地下，并且将分散的地积比综合起来，以解决在市区收地困难问题。 天气方面，下昼同今晚预测系天晴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26点，跌121点，成交额427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3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9.8跌3.8，美团点评94.5跌4蚊，建设银行6.51跌5仙，盈富基金27.85跌1.5。新上市的康德莱伊械报28.4，工商银行5.89升1仙，中国平安94.4跌5仙，友邦保险83.2跌1.5，招商银行40.5升5毫，药明生物89.65升2.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09.27，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8，加元1.319。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6.978，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13,367点，升37点。港金现价报13,72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59美元，卖出1,468.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为全世界歌唱，作曲刘乐生。作词香雪怀，群星合唱。 歌声浅浅地传送到心里。 曾之仲作曲 Harry Summerdale、Gavin Jones、林奕康，作词林若玲，主唱林奕康。 世界如何地动？ 身体语言作曲 Harry and Dear Jane， 作词 Harry and Dear Jane， 郑敏，主唱 Dear Jane featuring Miss Jenny。 就用我的。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提提你，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其实将个公屋单位丢空咗，或者超过3个月冇人住，算唔算违反租入条款噶？申请公屋要写入息、资产、婚姻同家庭状况，求其写得咯嗬？ 吓，唔知噃， 唔知道唔系大晒噶，要了解多啲珍惜公屋资源嘅相关资料，可以浏览 RTHK Teen Power 里面嘅特备网页，睇多啲，知多啲啊！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点唱下咁啊，好，请讲。 OK 啊 ，Bill Lam 咧 就话你哋好啊，咁佢想点唱咧 Beyond Armani， 佢话祝愿咧快啲咧香港咧快啲回复翻好以前嘅开心嘅香港。嗯、上次点唱每一步，咁跟住咧今次就想点唱 Beyond Armani。 我好似有播过噶、 啊、 每一步， 有啊有啊。 我哋仲喺度话点样唱噶、啊，走出每段路系咪就？ 系啊，好，跟住有 Unus 啊，佢咧就话咧，主持你哋好啊，今日系佢细佬细荣嘅结婚日子、啊， 恭喜恭喜， 祝佢细佬要新婚快乐、嗯，白头到老，我哋都恭喜恭喜啊！ 阿二玲咧就话你哋好啊，听日咧妈妈咧76岁生日啦，祝福妈妈咧身体健康，等我哋咧可以继续陪佢去多啲旅行。佢话你哋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俾我妈妈听啊？多谢， 祝恭诶、祝恭添，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啦，祝恭。又高添啊！真系，兄弟你生日快乐， 系啊，阿田生日快乐吓。 系啊，呢度有个 Ivy 哈咧，佢就话啦，风骚主持你好啊，咁我咧就好多谢咧，就系阿豪哥哥。佢话咧留得意喎，佢话咧我好想多谢你喺另外一个节目嘅表现啊，就系冲佢宅男啊咁样。佢话咧因为你同阿彭晴姐姐送咗一首咧。咩祝福是的咁样，佢话咧，我想同你讲咧，而家 Auntie Ivy 仲系努力紧啊，作为陪伴者的我咧，有一啲嘢咧系有一啲人系值得我去等嘅咁样，哦，可能系跑步嗰、那个，唔知系咪咧吓，个人生冇尽善尽美嘅，痛苦嘅记忆一定会慢慢会变成空白，我会用有限嘅力量咧去见证幸福嘅降临咁样，咁啊，总之佢话咧，多谢你哋风 show 咧借个位咧、嗯，可唔可以就喺呢度多谢阿豪哥哥同埋彭晴姐姐，咁啊好啦，多谢咗啦， 咁我哋都借住呢一个位又俾多啲支持你啦。即系都唔容易啊吓， 系啊， 呢度咧有个邝先 nine 啊，佢个 nine 系 n i n e nine，nine nine，tell me nine 啊， 佢话下个礼拜二11月12日系佢同佢老公阿邝老板啊结婚25周年嘅银婚纪念，佢话咧虽然一齐走过嘅日子咧都唔容易噶，但系只系希望喺余下嘅年月可以继续相互包容、相关爱、互相学习、相亲相爱咁样走落去。佢话虽然呢个银婚嘅日子咧喺外地都到过，不过咧个心依然系心喺香港嘅、 嗯。 香港人要加油啊！坚持住你嘅信念，公义同埋平安咧，一定会再临香港嘅。佢仲话咧，今朝咧就听到阿周同学嘅消息之后咧，眼泪一直都未停过。阿邝师奶唔好太伤心。继续好似你咁样讲，互相包容，继续爱啊！喺你嘅婚姻上面又好，喺生活所有嘢都系会解决到嘅、嗯，会解决到嘅。 系啊，咁啊 ，Irene 咧就话啦，心情好低落。佢话咧就呢几日都死咗偷一啲啊，我哋香港市民啦。 冇错， 咁佢就话啦，愿所有嘅死者家属咧走出呢个伤痛，嗯、想点唱咧一点烛光俾所有嘅人听，祝愿世界和平。 系 咁系啦，希望我哋都能够，大家都系啊，系咯，可以。即系深呼吸透大气啦， 系啊，呢度有个阿康听汪咧，佢就话。希望即係佢哋嘅同學安息啦，走出傷痛啦。Mavis 咧就想點唱 Rubber Band 嘅未來見俾周同學同埋屋企人咧，希望喺佢引用歌詞啦，喺廣闊的未來無憾的可做我。謙蘇咧就話想點海闊天空俾周同學啦，希望佢喺天堂裏面咧係、可以自由自在嘅。 好，電話號碼咧係1872388，1872388，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做一個點唱啊嚇。 想相聚，随便再聚，我想欢乐便随意去追，我想相信我做得对，想到人极疲累，我自信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电话旁边有听众啦，1873188，你系边个 ？Hello，Hello， 林女士，系系你啦，林女士， 系丰收快活人。恭祝我自己生日，生日 好啊！ 啊，跟住咧就37周年纪念结婚日。 哇，37啊！ 系啊，跟住啊两个孙，一个就11月28号，一个12月24号， 系 跟住另外嗰两个孙啊，一个1月3号，1月8号。 哇，你都好开心嗱、啊，你结咗婚37周年，4个孙咯、 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6个孙啊， 6个 啊，好开心啊，林女士， 开枝散叶就咪靠靠呢啲咯， 我都12岁啦， 哇，真系好幸福啊吓， 就嚟有家用收噶啦，应该好快就， 第一样嘢一定要祝你生日快乐先，唔使自己祝自己嘅，我哋祝你， 我阿妈快啲康复咯， 哎呀，系啊，佢点解唔舒服啊而家？ 唔系啊，佢跌亲啊，喺屋企跌亲啊，因为今日要做手术啦。 嗯 啊，因为佢痛得好紧要，一嗰只手痛咗成个礼拜，断咗3节啦，嗰只手。 哇，咁严重啊！但系唔怕，起码咧就而家咧就系做一个手术咧就可以纠正翻嗰个情况，咁样咧只手咧就唔再痛，向好嗰边谂，咁啊做完手术就冇事噶啦。祝你妈妈咧都早日康复啊！ 好冇？ 好啊，因为恭祝我老公咧61岁生日快乐嘛。 哦，61岁有6个孙，其实真系好幸福啊，咁样。 好繁忙啊，你哋都。 后生噶咋，我55岁 噶 咋。 唔系话你 55岁有6个孙 噶， 哇！ 系啊， 阿天想唔想啊？ 好开心咯。 佢想赢佢要7个孙。 我哋自己有个家庭咯。 系啊， 咁系咪会好攰啊？净系咧，背啲孙嗰啲名啊，同佢哋玩咧，咁样。 是啊是啊，因为有两个孙呢，一个3岁，一个几个月大的，就好得意的，成日都爱嚟玩下的，收工返嚟。 佢分咗功能的，呢几个孙呢，譬如就爱嚟攞拖鞋俾我嘅，呢几个孙就斟茶嘅，呢个就玩下嘅。 即係12岁嗰个啦，係咪有个12岁话。 12岁啊。 呢个呢你就努力读书啊，快啲俾家用啊，呢个负责咁样嘅。 係啊，都系我供你读书㗎嘛。 係啊，啱啊啱啊， 辛苦晒。 咁嗰个结婚周年。 一个12岁，一个10岁，一个8岁咁样囉。 係。咁个结婚周年有冇啲咩甜甜蜜蜜的活动咁样玩啊？ 冇噶，大家即系得闲出去食餐饭咯，咁样咯。 都好啦，咁都开心啦。 同老公讲两句冧嘢得唔得？ 你搵到钱啊嘛，你要买唔到蛋糕俾我啊嘛。 系系系， 要搵到钱先买到蛋糕啊？ 咁 佢哋有 零用 钱 有 啲孙仔， 有个孙仔，林女士都冧到爆啦。 系啦，喂，讲啲冧嘢啦，好唔好？ 我屋企好远路啊，要2.5个半钟头先起到佢屋企噶。 嗯， 公园 喺长洲，我住喺长洲，我啲孙啊住喺秀茂坪啊嘛。 咁真系好 远， 听得出地图都有排碌过去， 上山下海都要做出嚟。 系啊，喂，不如同老公讲两句冧嘢。冧冧佢， 唔使啦， 讲啦， 飲啊，唔使啦， 系啊，佢飲同你讲冧系冇问题噶，哎呀，咁你赞佢一句啦，赞一句， 系赞一句。搵多啲钱俾我使咯， 赞、一句唔系叫你赞人热泪， 喂唔系，但呢个好实际啊，系咪先？呢个好紧要啊， 明白，多谢你电话啦 ，thank you 林女士， 多谢林女士，拜拜， 拜拜， 55岁有6个孙， 我都话好繁忙啦，佢哋。 系啊，咪幸福啊！呢啲真系幸福啊！ 我想计下计先吓，佢55岁， 佢结咗婚37周年 ， 佢18岁结婚啊，因为 哦早结婚有早结婚嘅， 18岁结婚， 咦？下年阿乐乐未？恭喜啊！天， 你计想做千禧新娘之后咧，你系咪又要做咩？诶，我要做 未到50，我想要抱孙啊！ 系啦，50年，乐乐努力啲啦，唔好经过便利店啦， 系。唔使去嗰啲，哎呀，哎， 好啦，你系边个啊？ 咩事啊？ Hello， 你系边个 ？Amy， 系 Amy， 你好 ，Hello， 空中快活人，有咩想点唱？ 我14号，我个孙 Carson 生日，8岁生日， 系， 咁同埋今日咧就系我个同事 Bingo 生日，阿黄姑娘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 咁仲有就係我個仔上個月啱升職，因為我打球會接電話，跟住打唔到好啫。 哎呀，佢升職啊！ 我女就做咗業主，咁係啦。 哇！恭喜曬 你， 真係。 喂， 我想話你個女做業主同埋近日佢放寬嗰個政策有冇關係㗎？ 冇㗎，因為之前係做搞掂啲手续之后嘅事嘅。 哦 ，OK，OK， 即系享受到嘅，不过唔紧要啦， 都唔紧要咯， 冇得益噶。 系啊系啊，咪佢自己解决到咪更加好咯。咁系咪真系好似松下口气咁样啊？一有升职，一个又可以即系有间屋啦咁样。 阿女唔系啊，阿仔升职，阿女就做 咪咯，松下口气咯。 业主咁啊，阿孙生日同埋我同事 Bingo 今日生日系啦。 哦， 我谂住一次过打咁呃晒咁多样嘢咯。 啱噶，啱噶，咪因为我哋听到。都等你高兴， 啊、 有時咧即系系啊，即系你话自己咧平平凡凡咁样咧，突然间听到人哋咁多喜事，我以为你都觉得话正啊，所以有啲希望嘅都可以有到。 咁横掂而家乜嘢咪讲得开心嘢， 系啊，唯有大家即系冲起下先啦，冲起下先啦。 但听你把声真系唔似有个14岁个孙咯，嗬？ 八岁 嘅 孙， 14号生日。 咁我个同事就14号生日，唔系8岁14号生日，咁今日就同事生日， 系，佢同事就8号14岁生日， 好呢句啦，多谢晒 Amy 你嘅电话， 多谢晒， 多谢晒，多谢晒，拜拜。我都有啲朋友咧，佢都系乘住嗰个即系吓，我哋会咁样戏称叫做 carry lamb long 啊，即系就可以乘住呢个政策咧，佢真系就置咗业咁样咯。有啲人真系会咁样。 见到话咧，你青衣老家嗰边咧， 啊点啊点啊点啊， 升咗嗰个成交升到3倍嘅啫嘛。 哦，冇乜嘢嘅， 冇乜嘢， 不過嗱，同時間我睇到嗰個報道咧，佢都要亦都有提醒一啲朋友，即係佢會話咧，究竟而家我哋一啲社會嘅狀況，其實可能一啲嘅連鎖效應啊， 係噶， 要 到 出年2月、3月先至見到嘅，千祈要小心，唔好以為咧你俾咗10%首期，尤其是今次咧嗰個壓力測試，你可以唔使過噶嘛，係咪？到時咧會唔會導致你孭咗好重嘅債務響身咧，影響到你之後嘅生活嘅話咧？呢個大家都要諗翻啦。 咁似頭先你講嗰單新聞嘅 邊單啊？ 二借啊！ 哦，二借二， 而家真系二借啊！ 二借系咪二还咧？又 二借唔一定噶， 系啊，个息口又可以滚大，跟住你嗰个负担会加重， 小心啲， 份工未必保得住噶嘛。 系啊，好啦，再听埋呢个听众啦，因为都喺电话等紧，你系边个 ？Hello，Hello，Hello， 刘小姐。 你好，大家好。 你好啊，风骚快活人。 系啊，我想祝我个仔下个星期一23岁生日快乐。 你个仔23岁。 系啊， 伍思豪，头先我都正想讲话，你唔会点一个孙啊啩，系咪先？你把声咁后生真系。 因为我哋头先两位听 众，可能有嘅。 系，我11月20号 咧， 我就有个孙啦，就系、 是、 我。 哇！恭喜晒你，恭喜晒！ 点样话？11月20号就系会有个孙仔出世啊？ 应该系预产期11月20号，希望佢 B B 顺顺利利咁出世。 哇，厉害！即系你有两个细路。 我有一个细路。 佢又23岁生日，然后亦都会嗰日就升级做。 唔系 ，no。B B 出世嗰个系我姨生个仔。 哦， 你姨生个仔，哇！我以为你咁犀利添嗰个。 系啊，你都当系孙仔啦，咁样。 系啊，咁啦。 我觉得你个仔都有条件噶，系啊，23岁生日可以抱孙噶啦， 18岁都可以啦， 唔好啦，大少少先啦，自己都未有能力养自己。 哦 ，OK， 但阿仔叫咩名啊？ 伍子豪 系23岁生日， 系 啊，咁有咩仲同唔同佢庆祝噶？定系仔大女大咧出咗去玩噶？ 会同佢去食 buffet， 都去食 buffet， 系， 不如食餐好啊！呢个开心啊，系啊，我都拗紧头啊，到嚟紧我老豆70岁，原来。 今年系啊，我都谂佢边度食啊，系啊， 好年轻噶。 系啊，喂，你问下诶，细伯想唔想搞先得噶噃？ 问咗啦， 唔系啊，因为有啲想唔搞噶。 唔系，我嗰啲再讲，我哋同埋阿刘小姐讲埋先啦吓。嗱，个仔仔生日咧，我哋就祝你食呢个 buffet 咧，食得开开心心，儿孙孙出世咧，一定要快高长大，肥肥白白，仲要做一个锡爸爸妈妈嘅好人啊吓。 OK， 好，多谢啦 ，thank you， 刘小姐，拜拜， 拜 拜。哇， 系啊，但系真系个系啊，嗰啲咩？咩大寿嗰啲咧，即系要同阿爸、同阿妈、家姐我哋 开咗，善作主张 冇得善作主张，系啊。咁但系爸爸都话一切从简，即系佢即系觉得简简单单一家人食下饭就开心咁就搞。 求其六星级酒店得啦，唔好咁复杂啦。 我同阿妈系啊 ，book 间房俾我同阿妈啦，咁样 系啊。求其请到刘德华嚟唱两句得啦，唔好咁麻烦啦。小凤姐唔请啦。 王力海景话蔡荣香哥帮我去照住我就得噶啦。 系啦，系咪咁 上下？ 都是类似咁啦， 系啦，应该都系，系啊，系啊，系啊，好啊，好，我哋再读埋呢一个咧，就系阿 Yin Yin Lam 啊，佢就话啦，我系 Patty， 想点唱俾咧十一月之星生日嘅，包括有十一月十三号嘅大家姐 Alice 啦，十八号嘅大姐夫金伟志啦，十七号嘅大儿生仔金世豪，同埋咧十一月三十号嘅弟弟阿 Michael， 祝佢哋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啊，二十号咧就系大家姐同埋大姐夫咧。四十周年结婚纪念啦，祝佢哋白头到老，生活愉快。特别点唱俾妈妈听啊，希望佢身体健康啦，佢嘅认知障碍嘅情况咧可以逐步减轻啦。衷心多谢你哋三位啊，读出我嘅点唱，感恩感恩。 好，呢度咧就要 Carmen 啊，佢就话咧，丰收三宝你哋好啊，我咧想喺度预祝啊，下个星期四啊，十一月十四号咧就阿 Judas 罗海玲啊，就呢个麦花臣开演唱会成功喎， 恭喜 佢啊，可以加油咁话。 OK， 好啦，呢度一班咧 CPS 小学同学会咧就话祝愿啊。听日咧十一月九号生日嘅美仪同学咧生日快乐，青春常驻。咁咧佢就每年生日咧都几乎同佢个虾子饼咧就去旅行嘅，希望佢玩得开心啲，食得多啲嘢翻嚟，我哋将跟住再聚过。 系啊，咁啊 Jessica 咧佢就话啦，听日咧我哋六傻咧就会去玩啊，去咩地方玩呢？近好近嘅地方。 澳门 去冰岛 哦，好近啫， 系啦， 希望大家 都两个字系嘛，几快到系嘛， 冰岛啫咩，系咯， 咁啊，真系都去过啦，系咪？ 冇啊，去芬兰嗰度， 系你去芬兰， 系啊， 差唔多啦， 系咯。喂，咁啊 ，Jessica， 如果你去完冰岛咧，影啲靓相咧，希望你都可以贴喺我哋面书度啊。好啦，今日听埋呢个电话啦，真系要吓。好，你系边个 ？Hello， 阿莲啊，莲姐， 你好， 系莲姐， 早 上好。 大本营见过噶，我哋 系啊， 大本 营 我记得你仲特别留咗个点唱，我哋帮你读啊嘛， 系咪啊？ 系啊系啊，多谢晒你，多谢晒你， 我有缘分喎。 就十一月份咧，就系我侄细啦，阿张生日啦，同埋十一月十一号咧，我细仔威文生日。咁十一月廿七号就我家姐生日嘅。咁佢十一月之星全部祝佢哋个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Okay， 都祝埋你哋三宝个个都系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都恭喜你啊，所有屋企人嘅身体健康啦。 我哋听到你嘅笑声就开心啊！希望咧，阿莲姐你都带多啲笑声俾我哋同埋香港所有嘅朋友啊！ 系啊，多谢晒 你个名好容易穿到啲吉利嘢嘅，年年欢乐啦，欢乐年年啦，年生贵子啦。系咪啊？咁就好啦， 系啊！多谢阿莲姐，拜拜， 多谢晒，拜拜， 拜拜，拜拜。 顺流火焰，人来蜻蜓，继而安睡，慰藉心灵。逆流风浪，拒绝安宁，为向世界引证。碰见梦内一棵树，变了日后书本画，默默无为了造化就作用变换，期盼现实天空下，骏马自在飞奔往某平原。太快结局可喜沉闷，我听说活着是有点苦痛，若有错。 知走，学习要怎么去觅幸福。活着是应对世界变动，我确信活着是要一点用。若分兜过走，渐渐看得广阔，为何多？活着是要对世界有梦，一生人的冲动，因追求的风。转角路上街灯下，看戏却内纱窗外满是人，顺应大气候化做泡沫，期盼现实天空下，骏马自在飞奔，我谋定缘，太快结局何其沉闷。 苏慧欣啊，一马平川啊，我哋都希望诶，唔知道有冇可能咧，呢一个周末都可以好似呢只歌咁样就平坦啲。不过就可能大家都会心情好复杂，希望大家尽量冷静咁啊，安安全全。 下个礼拜见， 下个礼拜见， 拜拜。